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51点，跌23点，成交金额165亿8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4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24点，升14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2蚊，跌8毫；李宁55.8，升2.3毫；盈富基金26.25，跌5仙；瑞星科技96.05，升3.5；吉利汽车14.2，升3.6。南方 A50 12.62冇起跌，建设银行6.5升2仙，银河娱乐47.55升6。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95，英镑10.106，瑞士法郎8.083，澳元5.872，加元5.766，新西兰元5.614，欧元8.7749。每百日元对港元7.0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77。日经平均指数报19,974点，跌10点。港金现价报11,950蚊，跌7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6.89美元，卖出系1,287.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继续同你跟进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港景峰第二线嘅意外咧，未清理好啊。咁而家挤塞啦，龙尾就喺渡船街近众芳街。就系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港景峰第二线有意外啊。咁而家挤塞，龙尾喺渡船街近众芳街。咁最主要咧，亦都影响埋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嘅慢线挤塞啊，龙尾海丽村。就是受意外影响啦，咁而家最主要影响到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嘅慢线咧就挤塞，龙尾海丽村。咁较早前咧，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交通咧就好翻好多啦。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龙尾就去到明爱医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就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挤塞，龙尾就喺西九龙走廊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告士打道去中环，龙尾就在市超域道；东区走廊去中环，龙尾就去到城市花园。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亚街路加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亚丽居。窝打路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广华医院这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亚街路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二号干线可乐厂去马鞍山、元朗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去天水围、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记得要保持安全车速，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记得不要左穿右插啊。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8-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每个星期三，阿欧都会找来电影圈的猛人，同大家分享他们创作的心路历程。导演、编剧以至演员共冶一炉，都是想同大家欣赏多啲好嘅电影，一同追逐光影。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原来唐三藏智叻嘅功夫系准备功夫， 几只马骝听住， 得一只马骝啫，师傅。 一只行山梗系要成班人去噶啦，悟空带地图、电话。沙僧带指南针、电筒， 八戒带食物、食水， 仲要带眼睇路，唔好随便去山间度玩啊！ 成日盈力，行山要量力而为，千祈唔好勉强啊！做足行山准备，畅游绿野天地。 神啊，做咩口啊？喂，行尸走肉咁样啊你？ 十八岁，每十个月。 喂喂，我叫你放松啲啊！我叫你啊！ 六个月又检查一次，七日前又检查。 各位工友，地盘突击嘅测验开始啦！ 我冇准备喎，老细。 我识，操作起重器械一定要由年满十八岁，有足够能力同埋受过训练先得嘅。 Jason 答得啱，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吊运安全米轻视，预先检查好容易。我系 Jason 陈柏宇。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2016年冬天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则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我个烂 gag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又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啊！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争个节目名未讲啊？ 我啱冚住咗，原来我唔记得咗。 风骚快活人，桂花 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桂花田，早晨所有风骚嘅听众，礼拜四嘅朝头早我哋开始啦。 系啊，早晨啊酷热天气，连续三日都黐住我哋。 系啊，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噶吓。 讲开呢个酷热天气警告，我哋每次讲嘅时候有冇发觉我哋好似咧都系唉声叹气咁样咧？哎呀，好热啊，又嚟啦！哎呀，30度啊咁样。 我琴日我唔系咁谂。 哦。 系啊，我琴日系觉得 又晒晒你。 唔系啊，因为冇啊，因为我发觉咧，其实香港个冬天已经唔见咗噶啦。 系咯。 如果连夏天都冇埋嘅话咧，我哋读书嗰阵时咧，咩 春夏秋冬啊， 四季 夏 系啊，嗰啲就冇噶啦，咁样就。 甚至乎我哋可以希望咧，佢再热啲，以佢嘅热嚟突显出嗰个冇咁冻嘅季节就系冬天啊，咁样。即系譬如我哋明明冬天咧成20度咧，你觉得搞错咁都系冬天。 咁但系比起夏天， 如果佢有35度嘅话咧，哇劲啊，仲跌咗成15度啊！ 几期待啊冬天出现啊！ 咪咯，仲有啊？点解我话咧？我哋系咪讲到好似咧？一见到酷热天气咧，就唉声叹气咧，特别好多都市人成日都话：哇，个日头咁晒，我唔出去食 lunch 啦，不如你帮我买个饭盒翻嚟算数啦。 我唔同阳光玩游戏、啊， 我唔同阳光玩游戏啦。我琴日见到阿林超英台长咧，前台长喺个报纸度写咧，系啦，佢就话嗰几日30几度嘅天气咧， 唔算得系啲咩啊？ 我冇开冷气。 哦， 系啊，我都有睇到、 啊，系啊， 我见到佢嗰张相咧，系即系着住一件好似底衫 罗家英咁样， 系啦系啦， 好似国产007里边嘅罗家英咁样，力拔山海，气盖世， 但系同时间咧又有少少嗰种咧湿。到透透地嗰种嘅感觉， 就系一个猪肉佬咁样咯。 系，其实都系 有汗嘅。 系啦， 但系佢虽然咁酷热天气，但系佢依然咧，佢唔开冷气。 系，而佢最型系咩啊？啲人话好热噶，流晒汗啫，好似阿祖话斋，佢湿到底都见埋噶嘛。 心静自然啊。 唔系，再进一步嘅。 我要睇到嘅，你继续估啊！ 再进一步啊！山峰 都系从你呢、這、一个思想嘅方法出发嘅，啱噶。 哦， 你头先嗰啲系心静自然啦，系咪先？ 人生嘅价值观啊，可唔可以咁样？ 佢都系热噶，佢唔会话俾你听咧。我凉咗，佢唔系咁样话噶， 佢冇自己呃自己嘅。 系啊， 系啊。 但系同头先我哋嘅态度有关嘅。我咪话我哋见亲酷热天气就唉声叹气噶嘛，佢唔唉声叹气。 佢见到阳光正啊！凉啊， 晒我啊， 系啊，照住我，阳光照住我，都充满力量。 我觉得真系所有女士应该学下，即系我觉得女人系相对系呢个价值观系欠奉嘅。 咁作为方面 先， 你话系咪先？ 我唔知道，你讲咗先。 佢话 咩啊？ 各位，流汗唔系一种罪恶嚟噶。 我真 系 真系 好型啊，大佬啊！ 我真系型大侠先至讲呢啲说话噶， 唔系仲要系冇冷气嘅大侠就讲呢句说话。 最紧要咩讲？ 因为点解咧？好多佢嘅意思即系话，好多人而家觉得咧流汗系唔应该噶， 系 错噶，所以咧一有汗咧就要喂吹风扇吹风扇，开冷气开冷气， 系啦，湿晒点算啊？ 湿晒点算啊？咁样，哇！佢型到爆噶，流汗唔系一个罪恶嚟噶，有乜问题啊？ 嗯， 话提醒自己流汗系正常嘅，仲顺便排毒添。 喂 啊！佢话俾人自己听，连续三日流汗都排咗毒啊！咁样， 超英哥，你退咗休就话啫，我哋仲翻工嘅流汗啊，好影响隔篱同事嘅。如果仲有臭汗 嘅，屋企冇人嘅， 唔系即系咁讲， 佢一个人住嘅， 佢随时都可以去冲凉。我哋翻工嘅唔得噶嘛。 唔系嗱，我譬如我琴日都同另外一位朋友倾偈，佢就同我讲咧，佢前日喺平时即系平时佢嘅工作咧都需要周围走嘅 户外工作， 户外工作，但系佢唔系嗰啲我哋讲紧即系劳动阶层唔系嗰种， 譬如 嗰啲 做保险嗰啲就。 嗰啲佢都要穿住一套西装， 哇！真系热 到咧，嗰个感觉系最惨咧，就系要成日都要过冷河啊！即系你去到个商场，哇！锯完一锯完啦，个身明明湿晒啲格拉底嗰啲湿晒， 呢啲真系 你跟住一阵间又要真系吸一啖气，我又要出去啦。所以咧，对于佢哋嚟讲咧，嗰啲汗咧。真係一個罪惡嘅感覺嚟嘅，自己都唔好受。 咁佢哋可唔可以呢以後上天台呢除咗講一二三四五六七多勞多得之外呢就講多句流汗不是罪，流汗不是罪，流汗真好，流汗真好咁樣。 或者一二三四五六七個格拉底千祈唔好濕， 係咁樣。就算濕咗都唔緊要㗎。哎呀，真係千祈唔好買止汗劑啊！呢啲唔係罪惡嚟嘅， 但係唔係罪惡 之餘做到 咧。我有一位咧即係做骨醫嘅朋友咧，佢講咧，原來你哋知唔知成日啲人咧即係豪仔其實。应该要晒多啲太阳啊！你咪成日即系， 我好中意晒太阳 噶，颈又痛啊，手腕又痛。你知唔知其实原来太阳咧系可以帮到你减轻一啲痛楚噶， 能医百病啊嘛， 即系维他命 D 啊嘛，系啊，人人都需要。 同埋有阵时啲人话咧，即系你好攰啊，只脚好酸软啊，浸下浴啊，或者嗰啲人去嗰啲浴足店咧，将只脚塞入个暖水桶度咁样浸咧。咁其实太阳咧，如果你吸收多啲热能嘅话咧，有一个按摩嘅感觉噶。其实嗰样嘢咧，咁当然一定会令你湿晒啦，流晒汗。汗咁样啦，系咪先？ 唔系因为好兴嗰啲咩汗墨精啊，香港又有嗰啲 出嚟嗰啲 啊，香港都有精精嗰啲，唔知咩纳米精嗰啲，好过瘾噶嘛。 想去试一次啊！ 我有试过啊， 有试过。 我韩国嗰个试过， 系 咁咧，仲要系无遮无掩咁样咧，即系总之你要除衫啊，包住毛巾入去。 但系入去里面系包住晒啊嘛，得翻个头啊嘛，仲有有块毛巾搭住喺个额头。 佢几样噶，有头如果韩国啲汗墨精，我上次试嗰啲咧，佢好似有间草屋咁样咧，跟住俾你坐咗入去，咁你咪攞毛巾包住。自己咯，咁咪坐喺嗰个垫上面咯， 用 桑拿。不过佢即系佢个形状咧，桑拿系硬，即系嗰啲叫做石屎砖墙咁样嚟噶嘛。佢系好似茅草屋咁样咯，系啊。跟住香港我试过一次咧，佢入到去间房度咧，乜嘢都即系就咁睇好正常噶。咁但系咧，你见到所有人都系瞓喺个地下度咯。佢就係嗰個地板，即係叫做蒸熱囉，好搞笑㗎。因為 你識唔識跨過啲人咁樣行去你個位度？ 嗰次 唔 係 嗰次，唔係繁忙時間 ，OK 嘅。同埋咧，係啦，我嗰次係夜晚去嘅，但係好搞笑㗎。 同人瞓咯，你咪 好大嘅嗰度，你呢啲咁嘅邪念咧就冇辦法實現到㗎。 但係會唔會個感覺唔係幾好咧？嗱，一定會濕曬㗎嘛。 係啊， 咁你濕曬之後，你搞到個地板濕曬㗎嘛。 哦，冇嘢， 你會瞓翻上去，唔會有嗰種唔清潔嘅感覺。 冇嘅，因為佢嗰啲濕咧，你著咗一件衫嘅， 系 咁佢就都吸咗好多噶啦。咁同埋咧，你会见到咧，即系嗰度已经好热。你谂下，真系讲紧即系唔知好似四五十度咁样 咧。桑拿房咁嘅 桑拿房啊，咁讲，但系佢冇蒸汽，乜都冇。你瞓喺块地热板上面咧，咁我自己瞓喺度，点觉得好热啊，好辛苦啦。哇，难为佢哋咧，仲攞部手机入去噶。 吓， 佢哋真系瞓喺度咧。 爆咩？ 系啊，我心谂你唔惊，部机爆啊，真系。 唔系你唔可以摆地下噶，地下热噶嘛，你咪长期只手 hold 住部手机。 好搞笑啊，真系。嗱，所以你话啦。嗰啲人直情觉得流汗唔单止唔系罪恶，仲系消费 享受啊！ 系啦，即系如果佢同嗰个西装友，我应该交换咧。我西装友话我同你交换啦，你咁中意出汗。 但系人哋嗰啲系静态流汗啊嘛，佢啲动态嘅又唔同啦。 同埋系选择性，我自己选择入去流啲啊嘛。 静态流汗一汗唔臭噶嘛，但系佢系咁喐来喐去嗰啲人，真系臭汗味噶。 系唔系噶？静态流汗唔臭、 啊？我觉得唔会臭咧。 臭解咯， 都臭嘅咩？我唔知道我冇试。 都系汗啫嘛，点解会香咧？就咁喐就 会臭就系会臭噶啦。睇下边啲人啦、啊，讲真啦，同埋。你带住两只狐狸喺我架底度嘅话，咁即系一定有味噶嘛，系咪？ 同埋你知唔知咧？我识得有个朋友咧，佢系即系好得意嘅。佢打波无端端打完波之后咧，佢话：喂，俾只手我闻下， 吓 我哋做咩咁啊？ 哦，你啲 OK 喎、啊，喂，你过嚟，跟住大家谂住换衫啊嘛，跟住佢闻你个背脊啦，即系我哋话、哦，喂，你想点啊？喂，我哋唔兴呢样嘢喎，你闻汗呢啲做咩咁样？佢话闻一闻汗啊，你知唔知啊？ 哦，佢系睇医生，唔系睇医生嚟噶， 警犬嚟噶，你朋友， 佢唔系医生嚟嘅，但系咧真系同医生嗰啲嘢有关。佢话。哎、hey, 我睇咗好多啲研究中医啊人体健康嗰啲书啊。我话咁你放开我隻手先啦你慢慢讲啦咁样。佢闻到啲汗呢嗰、那个臭嘅味浓淡程度呢 是 就知道你个身体状况 係 偏酸啦、啊、偏碱啦、啊、你最近呢嗰个身体嘅调节如何咁样呢 哇 跟住讲完之后你个个俾佢闻下喂你闻下我而家点闻喂得唔得啊咁样。 你要背脊定正面啊咁样位最准确、 啊。 真係有呢家嘢讲㗎喎。即係 佢都听到有人咁讲过。 即係其实理论上呢你同阿天流啲汗呢个味道系会唔同 的。我会啊 系 啊。 嗰啲唔系汗嚟㗎嗰啲系油嚟㗎流啲肥油出嚟。 唔系因为佢喺 小心跣亲啊。 农场生活得耐。 系啊系啊。 你食嗰啲谷壳啊饲料又比较健康咪真系认真啊所以流汗唔系最恶。 你瘦又如何啊你咪有一样饼。 所以我哋啲汗嘅味道呢各有不同嘅。根据阿台长所讲流汗不是罪大家闻一闻佢。 十隻手指彼此紧紧关闭。咬紧呼吸这刻绝不会放低就算软弱躯体思想却是极美丽多冷静越强越自强越勉励尽了一分一秒去发挥得与失极难控制每次踏上这个活去多少血脉，印证多少渴望，天生我好，抵抗迷惘。每次踏上这个老地方，实在感到多一些曙光，以掌声转变了境况，燃点所有希望。起风霜的洗礼每声真心欢呼是催化剂就算最后一位稳守信念在心底不怨命而成越动人越美丽尽了一分一秒去发挥得与失极难控制天生我可抵抗迷惘每次踏上这个老地方实在感到多一些曙光以掌声转变了景况燃点所有天生我可抵抗迷惘每次踏上这个老地方我实在感到多一些曙光以掌声转变了境况燃点所有希望 佢系刘德华，所以佢流嘅汗都真系好香啊！ 阿 Sir 阿 Sir， 我要投诉啊！我冇钱买楼，我冇钱搭车，我冇人要添啊！ 整啲嚟， 打佢啦！ 即刻打， 而家打， 马上打， 我哋都打。呢、這个电话阿 Sir 都打， 1872388，疯癫快活人。 喂，我姓曾噶， 吓、啊，连你都要打？ 人。 嗱，呢条真系 IQ 题嚟嘅， 好， 即系咧唔系嗰啲难 get 题，我都未思考到，即系咧如果 太多牛奶味，跟住会点啊？ 如果嗰个咧即系叫做嗰栋楼啊，就话一刻恋上啊嘛，即系买嗰下就叫一刻恋上啦，系啦，即系你同佢谈恋爱啦。咁请问如果咁你塔定嘅，咁即系代表 分手咯？ 系分手都即系。定系嗰啲叫做系咯，系分手啊， 分手 系啦，定系一夜情之后突然间擘大眼之后，喂得啦，唔使留电话就走啦咁样，即分手都拍咗阵拖啊， 系 咪啊？ 咁啊系，未一齐过咁， 未一齐过， 情深爱意无情咯， 系啦，即系我而家谂紧咧，即系当有啲人咧，即系话啊，佢叫你买呢栋楼嘅时候，佢讲法就你一刻就恋上，咁你就买啦咁样，咁佢塔定，咁系咪真系好似咧 one night stand 咁样咧？突然间擘大眼清醒咗。个样咁样噶，真系 松啊！你意思话系咪 未照过啊？分分钟系 嗰啲冷静期系点样噶？ 冷 静期是不是算冷静期啊？ 好似过咗啦。 如果你选择唔同佢继续发展个关系嘅咧，就唔知系冷静期噶啦，就净系 唔系 拜拜。 如果有冷静期咧，就应该系 speed dating 嗰啲，大家攞个电话之后咧。跟住然後再諗下啊，咁要唔要佢好咧？ 咁係要唔要啫，都係考慮，但係唔使俾訂啊嘛。 係嗰啲唔使俾訂。 但係你俾咗錢去入場費咯。 係啊，咁而家可能係你已經入開埋房啊，租埋酒店啊。係 啦，係啦，係啦。 係啦。 你諗住繼續嘅。 係啦。 冷靜期過後，咦？我都係清醒啦。 突然間發覺要唱關心妍嗰只，我負擔不起。冇錯，我哋而家講嘅就係塔訂。係。係啦，咁啊，即係本來嗱冚冚冚噶嘛，講到即係話呢個同個海談戀愛咧，談到全城熱戀咁樣嘅。 同埋好似咧，你有錢都唔会买到嘅， 系啦， 好多朋友咧，即系要入票嘅话咧，好多都话我抽唔中 啊， 冇得买嘅，有钱都买唔到。 我有朋友咧，即系啱啱嗰个小一抽奖咧，佢系咁形容嘅，佢话：，唉，小一抽奖难过买同个海南谈恋爱嘅单位， 即系佢已经系成为一个标准啦， 系啦，对比 系啦。嗱，咁好啦，咁今日咧，即系都唔系今日啦，琴日新闻都话俾你听咧，喂，爱情有时真系盲目噶，同埋爱情系有啲冲动噶，你有阵时唔记得咗个代价系几多， 唔系人拍你又拍。拍噶嘛，拍得起先拍。 哎，冇错啦， 拍唔起哦。 佢而家咧就话，起码琴日为止啊，今日我唔知有冇新嘅 update 咧。琴日咧佢就话咧已经有咧五单啊， 系 呢个同个海谈恋爱嘅塔订个案 连环啊， 连环嘅。咁咧佢话咧，因为佢每个单位个成交价都唔同啦，由600几万至1300万不等咧。总之咧，每个塔5% 嘅话咧。五火加埋咧，合共冇咗211万。 嗯， 系啦，即系湿湿碎真系。 哇，对发展商嚟讲啊，湿湿碎咯。 系啦，啊，我觉得 因为佢都唔优卖，佢唔惊噶。你塔顶，我咪再收多啲钱。我收咗你个大顶噶嘛。 发展商嚟讲系而家系咩咧？似打唔系打麻雀啊，似玩 pair 牌 show hand 咧，食咗你个 pass。 啊，系啊，你要 落 pair 啦，落 pair 啦，咁样 噶嘛。 落完大家落完5蚊之后咧，佢一嚟晒啦，跟住大家第二只牌已经冚牌啦。啊，唔要啦，哎，食晒 啦， 食晒啲 pass 咁样。 咪都系210万唔平唔少嘅， 因为佢哋嗰个 5% 啊嘛， 系啦，又有啲特别嘅， 系啊，咁然后咧嗱，但系个问题咩？佢话咧好多人咧，点解会突然间塌订？喂，咁新鲜热啦，大佬啊， 咪咯， 有啲 买咗之后再 你谂下， 谦出去可能 谦谦啊，听到啊，即系话喂，你唔要你俾我啊， 我又抽唔到， 连续两次都抽唔到，真系。佢点解话而家要塌订咧？就 系 好似话咧，当日一时冲动恋上咗之后呢，咁呢几日报章咪话俾你听呢，如果你根据唔同息口嘅供款嘅话呢，最多可以争成即係 400几万啦嘛，即係 400几万。 你咪买个单位呢500几万供咗出嚟呢，其实 900几万 啦嘛。 係啊， 两个单位出嚟。 係啦，咁而家呢都有啲报纸佢就冇啊，太冲动啦。佢话呢一买嘅时候呢，即係可能呢就淨係发觉羊群啊诸如此类啊，或者唔买冇机会啊。点知呢即係落完订啊，可能收到价单之后呢，再详细话俾你听，嗱，我哋有几个供款嘅计划。咁你啱你供款呢，可能你系要俾最后900几万嗰啲。 嗯，但系问题系，当你俾钱嘅时候，你写张支票或者本票嘅时候，你都俾咗嗰嚿钱出嚟噶。当你写咗嘅时候，你都仲未考虑清楚咁。 真系， 但有阵时 候，如果系噶， 你去到嗰、那个，首先嗱，你如果你真系去到呢啲，譬如买楼啦、新楼啦，你首先你抽到啊，咁多人拣你抽到，你呢个感觉已经一定要买咁样。 昏咗个头脑。 当然， 都系嗰句，罗仲谦都抽唔到啊。 系啊， 你抽到你要唔要啊？ 同埋好似抽到已经发咗达咁样。 系啊， 下一步就要20个经纪走过嚟呢边，扯住你只手，嗰边教你点样做按揭，跟住咁样嘅话，其实嗰种嘅压力咧，你系冇一个 冷靜嘅空間去諗下，其實我負唔負擔得起嘅咧？咁樣供好似我真係俾5% 首期啫，但其實之後我變咗供幾多錢，啲利息你一時間計唔到啊！有咁多個 plan 去比較。 即係嗱，我哋咧就都冇買一手樓嘅經驗， 冇， 所以咧即係我好想知道咧嗰種咧，頭先阿祖講嗰種咧，即係譬如話你抽到籤，然後群情洶湧啦，即係大家嘘寒問暖咧。我記得嗰日報紙咧話嗰啲經紀啊，其實已經包咗嗰間商場咧。嗰、那個 food court 啊，攞咗幾廿萬嚟包起咗個 food court 咧、啊，直情係招呼啲買家幾百人湧曬入去㗎。 你唔知啊，我哋一家大細完之後，佢就 我哋一家大細我 站 喺度啊，係 啊， 係 啊， 即、 啊啊啊、 刻嗰度下晝就好似話睇 number， 嘟嘟嘟嘟咁樣睇 number 嘛。 所以我都奇怪咧，究竟係咪即係當下咧抽到籤攞完籌之後咧，已經可能問緊你，喂，咁你要鳳爪排骨定係叉燒包？我仲諗啊，你啱攞到個位，你咪仲諗啊嘛？ 冇㗎啦，冇㗎啦，你要去俾錢㗎啦，可能下一步已經。 即系究竟系咪咁样嘅咧？ 啊，啲推销员想点？ 系啊，嗱，我相信我啲听众咧，有啲都曾经买过一手楼啦。咁呢啲咁样群情汹涌啊，直情当你系香港小姐嘅嗰种情况系点嘅咧？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系咪好难冷静嘅咧？我哋翻嚟再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运输及房屋局副秘书长陈瑞夫在本台节目表示，公共交通策略研究提出67项措施，有14项是新措施，形容报告是继往开来做好基础。对于报告建议在明年上半年优化巴士票价调整机制安排，建议上调票价机制减生产力增幅数值，从而减低巴士申请加价的幅度。陈瑞夫又表示，正同巴士公司商讨，稍后会公布。立法会朝早继续辩论动议弹劾特首梁振英，指他干预立法会调查 UGL 事件专责委员会的工作。议员何君尧认为，民主派指梁振英渎职并无法律依据，是明知不可而为之，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自由党钟国斌认为，未必需要弹劾特首，因为对方任期只是剩翻三星期，不应该浪费资源做冇结果的事。人民力量陈志全批评梁振英应该避嫌，不应该私通身兼专责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浩鼎，表达对调查范围的意见。上个月被革职的美国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将于当地星期四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他将会在开场发言表示，总统特朗普要求他放弃调查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特朗普还在私人晚餐中要求他效忠。科米出席听证会备受各界关注，预料他会交代被革职前和特朗普多次交谈的内容。提前一日公开的科米开场发言提到，特朗普今年二月向他表示弗林是好人，希望他放过调查弗林。科米又会确认特朗普不是俄罗斯有没有干预去年大选事件的调查对象。科米又说，特朗普形容有关俄罗斯的调查是乌云，问他可以怎样扫就乌云。伊朗首都德克兰国会大楼同已故最高领袖霍梅尼陵墓遭受连环袭击，至少13人死亡，40多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承认责任，总统鲁哈尼呼吁全球团结对抗极端主义。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说，两宗袭击的施袭者都是伊朗人，但他没有进一步解释。德克兰警察总长就说，扣留五名疑犯问话，又强调德克兰是安全地方。伊朗革命卫队扬言报复，声称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在幕后策划。卫队情报官员说，国会大楼的枪手年约20岁，讲阿拉伯话，打扮成女人，经访客通道进入大楼。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62点，跌11点，成交金额24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40点，升30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2.2跌6毫，李宁5.6毫六升3.1毫，瑞星科技95.45毫半，瑞星科技报95.75毫半升3.2毫，盈富基金26.25毫半跌5仙，吉利汽车14.42毫升5.8毫，恒生 H 股106.9跌1毫，与信宇光学科技64.35毫半升3.1毫，银河娱乐47.5毫升1.5毫半，金沙中国36蚊升9.5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5，日元109.88，瑞士法郎0.965，澳元0.754，加元1.352，新西兰元0.72，人民币6.796，英镑兑美元1.296，欧元兑美元1.126。日经平均指数报19,993点，升9点。港金现价报11,950蚊，跌7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6.15美元，卖出1,286.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炮台山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琴行街噶，就系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炮台山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琴行街。较早前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广景峰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广东道啦，去天星码头方向，咁近住广景峰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啦，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龙尾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海港政府大楼。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车龙排到北角码头。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广华医院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亚街路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二号干线可乐厂方向马鞍山、元朗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天水围啦、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创新路天富海湾方向九龙啦，同埋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翻一翻， 苏颂音乐，苏颂，卢海彤。 而家会更加觉得手中无剑，心中有剑，比较高层次啲咯。即系只要做自己舒服嘅嘢就得咯，我唔需要好取悦大家，或者令到大家觉得哇好劲啊，或者做啲好刻意、好抢耳嘅嘢咯。 每首歌都有一个故事。星期六夜晚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骚动音乐。 要有效预防禽流感，我哋要避免触摸禽鸟同埋佢哋嘅粪便。购买活家禽嘅时候，记得唔好触摸佢哋。如果接触到禽鸟，就要马上洗手。所有家禽类食物必须彻底煮熟先好进食。无论你身处香港抑或海外，都要注意个人卫生，预防禽流感。想知多啲，可以浏览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www.chp.gov.hk。 阿 Sir， 阿 Sir， 我要投诉，我冇钱买楼，我冇钱搭车，我冇人要添啊！ 顶啲嚟， 打佢啦， 即刻打， 而家打， 马上打， 我哋都打，呢、這个电话阿 Sir 都打， 1872388，烽烟快活人。 喂，我姓曾噶， 啊，连你都要打？ 烽烧快活人。 讲买楼塔订之前咧，我忍唔住咧想回应头先阿田讲咧，即系你唔使惊，我哋唔会讲啲名出嚟嘅，因为点解咧？头先讲开话咩？总之你见到有啲人城中富豪又点咩成亿成亿咁买咧？ 女星噶，唔系富豪啊， 佢都系本身系富豪嚟噶啦，变咗 女星啊， 是但啦。咁咧，我琴日咧见到咧手机咧有啲广告咧突然间 pop up 弹出嚟啊嘛， 系 佢写住。致富爸爸教你财富增值，跟住然后下面写一句咩咧？佢好快吸引你目标啊嘛， 系啦， 写咩咧？佢就话啦，一年买一层楼，十年赚一亿， 一年买一层楼， 十年赚一亿。 十年， 我谂我就唔会，我唔会 kick 入去睇， 我都唔会 kick 入去。我有一钱一层，一年买一层楼，我使鬼你教我咩？我都赚到钱啦，我年年都买到一层楼、啊。我仲唔赚钱咁样， 太唔离太离地啦！呢一条题 好神奇啦， 可能佢做到嘅，但系唔代表我哋有嗰个资金或者我哋有嗰个能力可以 做到。 唔系， 最搞笑系因为咧，佢吸引我睇咧，佢应该话俾你听，譬如话，即系你用有限嘅钱点样增值啊，诸如此类嘛。佢而家个方法叫你每年买一层楼啊！我如果咁样，我本身已经有富爸爸啦，每年都买多一层、 啊。我有咁嘅入场嘅资格嗬。 系咯，你谂下而家香港层楼500万，我每年都买到一栋，我有几多钱啊？唔系话买一栋放一栋买一栋放一栋，系年 年 都买。 我哋呢一 我有十层楼喺度，我自己系富爸爸啦，我使乜你教我先得噶？ 我哋呢一格啊，系踢波嗰啲咧，都未开始入场求证，未吹鸡，我哋已经俾人哋红牌赶咗出场啦。 咩啊？系闸都冇嘛？你冇入场入嚟做咩啊？ 系啊。嗱 ，OK， 我哋讲翻系啦，讲翻今日咧第一个题目想讲塔顶咧，因为首先第一个咧就系琴日买嗰、那个即系呢个呢、這个同海谈恋爱咧就有五宗塔顶， 系 咁啊，当中嘅原因咧。佢又冇每一个买家都有访问，因为你揾唔到佢哋噶嘛。佢只系咧，即系啲业内人士估计咧，就系同佢落完订之后，先发现吓、啊，原来嗰个按揭咧咁样做完出嚟之后咧，可能要咁贵嘅，就可能有关啦。咁于是乎就造成呢个塔顶嘅，即系连环五塔啦。 系 咁，所以第一个头先我哋问嘅问题就系、是，喂，各位有买过一手楼嘅朋友咧，嗰、那个环境系咪真系炽热咧，同埋即系有种兴奋到咧，你冇乜机会咧，即系详细谂你嗰个供款能力嘅咧。 有个经纪就先生就话啦，佢话新盘塔顶咧系一个普遍现象嚟嘅。 系 可能即系相比其他楼盘，佢话呢个都算系少噶啦，咁样塔顶方案咁样咯。 唔系咁，佢作为经纪，佢冇理由话咧好唔寻常嘅，系咪？ 系咯。 用翻琴日早教你嗰句啊嘛，啲个别事件嚟噶。 系个别事件嚟嘅，大家唔需要咁在意啊。层楼依然好好卖啊，大班人争住买啊。 咁都系嘅。其实我觉得咧，佢唔系代表层楼唔好卖，不过系代表一样嘢咧，就系、是、会唔会你计唔掂条数？ 嗯， 即系嗰层楼系好正嘅，可能即系有海啊，有地铁啊，但系你唔够钱买啊。 嗯， 而家唔知系咪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你唔够钱买啦。嗱，所以第一咧，即系有关呢个楼嘅塔顶咧，可能就同个即系你冷静啊，同埋计得准唔准有关嘅。如果有啲听众有相关经验咧，可以打嚟讲下啦。咁但系第二种塔顶咧，就今日早又见到有一单咧， 系 佢嗰个就唔系一手楼嚟噶嘛， 系二手楼嚟， 即系二手楼嚟嘅。 即系讲紧嘅咧，就系喺呢个太古啊， 嗰个真系劲臭噶。 嗱，呢个太古咧，其实已经可以话系港岛区啊，佢哋话楼价嘅。指标啦，因为本身咧太古城啦， 楼王啦， 楼王啦，亦都多啦，咁所以如果佢跌嘅话咧，即系都代表住其实成个香港嘅楼市咧都跌噶啦。 喂，老实咯，我其实咧近排啊近呢个礼拜或者呢两个礼拜都睇到咧，有啲单位咧系讲紧咧啊减价出售沽，即系叫个减咗唔知几多十万啦，咁样跟住咧去卖出去 嘅。嗱，两边都有嘅，有啲 咧。但我唔知点解啲新闻好似好细橛，喺报纸好细橛咁睇到。 冇咁 juicy 啊嘛，冇咁吸睛啊嘛。 即系买到慢啲，但我谂哇，好多人要买啊，争崩头啊，一票难求咁。但系嗰啲即系减价嗰货嗰啲咧，就摆到细一细价咁样。 系啊，嗱，譬如呢一个就系咁样啦，喺呢个太古城里面啦，咁样咧就有一个单位咧，实用面积897尺，讲紧系1660万啊吓，即系个定价咧系市价嚟嘅，但系就18000一尺。咁个买家咧就买咗之后咧，即系落咗订啦，佢都要宣布塌订啊，连埋佣金咧估计。是损失了这个70万的。 哇 嗱其中一个原因 他70万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你有8000万身家为什么你还区区个70万你在这里喊个 不是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塌塌多啲啊，攞一半顶啊！ 70万毫俾人啦，塌咩顶啫？ 点解要塌顶咧？ 佢有原因嘅，佢就话咧，即系自己咧就同记者讲啦，佢自己咧系从事呢个金融嘅行业嘅，咁样咧就落咗订之后咧就收到料啊，自己收到啲消息就话咧好可能嗱，佢自己听到嘅啫 吓， 就话咧可能咧有一啲新嘅措施啦或者政策咧会影响到啊呢个购入单位嘅前景嘅，所以咧即系可能个楼市可能会跌啦，又或者会有新嘅措施啦，又或者 者呢度唔值咁多錢。其實講真，佢我覺得佢落定都有啲唔聰明㗎，因為其實銀行股價呢係頭先講緊個單位1660万啦，兩個股價，一間嘅銀行呢就1400几，一間呢就1500几，其實點樣都唔到1600几。 係啦，咁佢都唔去壓價嘅，佢傻豬嘅。 佢想壓價同佢壓唔到價係兩件事。 壓唔到價咪唔好買囉。 咁嗱， 都估唔中又仲要俾多啲人賺。 佢就寧願選擇70万咋嘛，頭先豪仔咪喊咁話 70万， 我塌定。如果我計翻銀行個股價嘅話咧，可能呢個單位將來個價錢咧， 仲會唔止即係冇呢個價添。 係啦，咁所以咧，咁我就反而我寧願塌70万，我都冇蝕咁多。 即係其實佢會咧觀望前景咧，個樓價咧喺佢個呢個單位啦，係會跌多70万咯。所以佢就會覺得咧，哎呀，輸少當贏走咗先。 我又唔明啦，嗰啲心態嚇，即係若然係即係嗱呢啲係都係買二手樓咯。咁其實應該買二手樓嘅人都唔少啦，係咪？咁但係其實有呢個物業股价噶嘛， 唔系好多时大家唔系跟住佢噶，即系你会发觉咧佢股价不足咧，但有时啲经纪咧一定话俾你听，银行系咁噶啦，佢股价不足，你有啲估得唔够多添啊， 估得唔够多，即系譬如可能佢明明值400万，银行估300万， 系啊，咁有阵时咧佢就会觉得咧话银行咧估得唔准嘅，佢话你唔好信晒佢， 银行借钱俾你一个， 系嗱，真系好多人唔系全部信晒佢呢个噶，嗱咁咧即系话咧，我哋今日咧如果你讲楼咧，起码两只塔顶嘅，一咧就系咧计个条数，自己负担唔起， 系 另一个咧就系话喂。可能又会再平啲嘅，我如果咁样买就买贵咗啦。 我会唔会系忍痛蚀咗呢个顶先？ 忍痛咁样， 唔少钱噶啦。 系啦，所以今日咧，其实我哋就想问下大家咧，有冇试过塌顶？ 系除咗买楼啊， 唔单止系买楼噶，买楼啦， 买 车啦，去旅行，你都要交咗团费之后咧，仲有比例分噶嘛？即系总之你喺成团前越早咧，收翻个钱就越多嘅。 落咗个顶先，咁你又话会减几多百蚊噶嘛？ 系啊。嗱，即系究竟你有冇喺唔同嘅地方，你都试过咧塌订？ 系 咁原因系啲乜嘢咧？嗱，我举手先， 好， 即系咧呢个都系我永恒嘅例子嚟噶啦，暂时 touch wood 未有第三次， 系啊， 就系咧阿剑侠嗰阵时咧，仲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咧，佢都勇于入市嘅，就咧曾经试过咧，即系讲紧我仲系读紧 小学啊嘛， 唔系小学，中学定大学咁上下啦， 咁 唔知去到大学未？应该中学啦。 我记得你仲话瞓窗台 啊 嘛？ 系啊，中学啦，应该中学嚟，我同班中学朋友去见过嘅，呢个都讲过几次噶，不过咧。在呢个塔顶嘅个案里面都要再贡献一次嘅，佢连续买咗嗰阵时睇中嗰两次嘅单位，一个系私楼一个居屋嚟嘅，咁咧一个咧嗰阵时就系呢个长沙湾咧嗰个咩阿容祖儿唱嗰只咧， 容祖儿 唱嗰阵时咪 sell 个楼盘嘅，个四小龙嗰度啊，哇，撞你鬼，每次讲咧个心都揦住痛啊咁样， 我都有系四小龙啊， 系啊嗱， 你谂下， 你谂下 塔顶想买。选择冇买，跟住就啊个心口 咁你同我争好远，你系行过 window shopping 走咗啫。 但 系 呢个 我 系试 埋身落埋订，谂住听佢攞货嘅时候同个 sales 讲都系唔要啦咁样，结果原来咧升值嘅咁样。嗰阵时候读中学啦，你谂下几耐之前？ 好耐。 四小龙我谂啱啱生出嚟嘅啫嘛， 系啦，廿年 都有啦，廿年都有啦， 咪15年到啦，我估。 20年啦， 系咪有廿？ 我97年先入大学， 系 咁总之你当97前， 我毕 真系97前。 我毕咗业2年，因为我觉得我应该都系败家嗰啲嚟噶啦，唔够钱供噶啦，唔好换啦咁样。如果唔系就，啊，算啦，你继续讲。 我老豆嗰阵时佢就落咗订。咁啊，即系我哋傻仔啦，咩细个唔知啊嘛，咁话好，我买咗啦，咁样，但系又冇乜特别嘅，咁样即系一齐住啊嘛。点知咧过咗一轮之后咧，我话咁我哋几时去唔知睇楼啊，诸如此类望下都好啊。哦，取消咗啦，拍咗定。我点解佢话？ 爸爸有冇同你阿剑侠有冇同你商量？ 我冇，我哋咁细个都系同阿妈佢两个搞掂啊嘛。咁嗰阵时个原因咧，又好现实，又好单纯，但系又谂得唔够长远，但系亦都谂得太长远。佢话。嗰、那个单位呢系唔够你哋住㗎。 比较细。 系啊，我记得嗰阵时佢成日都系话系两房，系因为嗰阵时买唔起三房。 即系唔想啊家家呢就瞓厅啊。 系啦嗰阵时佢讲嚟讲去都系话呢嗱咁我同你阿妈间房啦。 咁 冇理由你同你家姐一间房啊。佢又冇諗过买碌架床咪算囉。咁难得有间私楼。 咁你都系大个啊嘛，你唔好留上下格嘅都系。佢会觉得。 OK 啦，系啦。咁所以呢佢哋竟然呢諗咗一轮之后。 好传统嘅思想。 好传统嘅思想就系一人一间房，如果唔系呢宁愿就唔要啦。咁呢就走咗。 问下点解第一格呢一个个观念喺度？点解第一格佢会选择落订？ 系啦， 问得好。三房咧吓， 唔系三房，你话唔够钱买？ 好啦，问得好，但系更加难谂嘅地方咧就系、是。 嗱，呢啲重複嘅教訓係唔應該有兩次噶嘛？佢第二次天鵝真係又要踢爆你，跟住今次係居屋嚟嘅，就西貢嗰、那個，哇，好靚噶嗰度， 好大好實用嗰度， 我覺得相對好實用啦。點知去到臨尾一腳嘅時候，又係諗住話阿爸，我哋幾時去睇海啊？咁樣，我哋又取消咗啦，又取消咗，又拆頂，我話點解？跟住哦，都係嗰句啊，冇三房咯，即係多得兩房。佢话你净可以瞓窗台嘅啫， 系啊，我就记得你瞓窗台。 咁呢次咧，我记得咧，我哋就有个悼念仪式咯。我咪同我班猪朋狗友咧就话：阿老豆交锁匙俾翻人之前咧， 我想去 俾我哋去凭吊一下。咁我就约咗几个 friend 咧入到西贡嗰度咧，买晒啲啤酒啊，然后咧喺嗰间咧 好用好 吉屋里边咧 垫一垫先 啊。系啦， 我就话：诶，冇啦，再见啦，吉屋冇机会住啦。咁啊，跟住就走咗啦。跟住我老豆啊，每次去西贡啊，都喊冚口啊，佢好中意嗰个环境啊。 系啊，因为几清幽。 系啦，跟住佢，但系佢就嗱，即系又系爱子心切，又系唔舍得你瞓窗台。佢冇谂到个衰仔几年后搬咗出去啊嘛，佢已经手指又出唔口入去都系。嗱，但系你谂下呢两次塔顶，即系其实对即系我阿爸嗰个买家嚟讲咧，佢就会谂咗唔同嘅嘢咯。佢会谂就系话，哦，佢都系觉得咧，即系长远唔够住。当初但系点解会落顶咧？可能都系基于咧，喂唔落冇机会，不如系咪都牙咗个位先？ 系 即系柴楼等位攞咗位先。攞完发觉原来对住厕所咁咪走咯。 乜个佢真系咧，佢又唔谂得长远啊！嗬，家姐会嫁噶嘛，系咪啊？个仔未必知嫁嘛，可能去外国读书咧咁样。 佢谂到长远都冇，即系未谂到咁远啦。因为而家一个屋企嘅话咧，要解决咗，而家真系未够住。 咁系。 如果我要谂几年后，就几年后先算咗啦。 可能会系咁样。 嗱，除咗楼咧，你有冇试过买衫啊？买其他嘢有冇塌订啊？ 嗱，我讲先，我自己咧真系冇塌订嘅经验，因为我冇试过咧用要嗰嚿嘢咧 要落。订 要落订或者分好多次，啊、譬如你话简单可能系落咗订冇去攞嘅，就可能以前你订个蛋糕啊，啊即系之类嘅嘢咧，诶、明明买咗俾晒成嚿钱添啦，但系最终咧，你因为可能个地点唔啱啊，时间唔啱啊，冇 即系冇攞货啊， 冇攞货咯。 哇，你咁需要浪费嘢喎你， 我都唔想噶，但系有阵时真系会咁发生。 搵人去帮手， 起码我嚿钱细啲啊嘛， 食咗个蛋糕 系啊，咁你搵人帮手去攞啊，系啊。 但系咧，我冇试过即系话塌订，但系我好多嘢咧。我系成嚿钱买咗啦，但买咗翻嚟冇用过， 哦都仲 其实呢一啲系咪仲衰啊？ 都系 我系俾足钱噶，但当然嗰嚿钱咧就唔系等同于买楼买车咁大嚿啦。 系， 但其实对于我嚟讲，我一样都系买咗啲废物喺屋企度囤积。 我估咧，啲听众们咧，我觉得旅行咧嗰个机会系大啲嘅， 系咪啊？因为可能即系早订嘅时候咧，去到时哎呀， 系啊， 请唔到假啊，或者之前处理原因啊。 同埋可能你会唔会有甩拖啊？团友甩拖啊？即系你可能约几只脚去旅行嗰啲咧？喂，咁可能人哋唔得啊，甩咗拖咧， 咁甩咗自己睇下仲 可能你未必想去噶啦嘛，因为我觉得旅行咧，同埋相对个银码又唔系，即系你冇层楼咁大咧，系啦，嗱，我觉得买楼啦，甚至乎唔知买车咧，会唔会都有人有塌订？ 我觉得买车都塌订啦，多， 因为都会有嗰一下咧，我真系 好 想拥有啊！ 你知个 sales 噶啦，喺哇揸住个车几咁好啊，几咁完美嘅时候，当你翻到去处理呢个吓冇车位啊！ 即系究竟会点咧？嗱，同埋我想问一下咧，通常你塌订嘅原因咧，其实会唔会就系因为咧要你落订嘅嗰个决定太冲动啦？系啊，好有可能咧，譬如话你睇车又好咩都好咧，佢话喂，咁你最好落少少订先喎。 同埋咧， 你唔落订咧，其实真系下个礼噶咯。 嗰啲人咧系啦，嗰啲 sales 就会话啦，喂，得翻一个啫，嗱，而家大班人都望紧问紧我，就系呢啲咁嘅招数咧，又系。个别事件一样啊，即系有啲 sell 你嘅招数咧，令到你好容易落订。 系另外一格咧，就系咧买家电啊，买家电你可以做分期啊嘛。 系 咁就一觉得做分期咧，你就哇好抵啊，俾咗嚿钱， 几百蚊 但其实你俾完第一格嗰嚿钱，你就知嗰样嘢系冇用噶啦。 系啊， 所以你要继续俾钱，你冇得塌订添啊。 或者啲课程 断工啊，嗰啲叫断工嚟。 课程有冇得落订啊？定系 课程 即系譬如一啲好贵嘅课程咧，你读大学，譬如嗰啲即系。好贵嗰啲过百万啲课程啊，都有噶嘛。 系 哦，我唔知即系学嘢嘅课程啊。 唔知啊，真系嗱，所以咧，我哋第一个题目咧，其实就由呢个买楼塌订开始啦。问下各位咧，有冇相关经验嘅？如果你系买楼嗰啲朋友，特别系一手楼啦，因为我哋未试过咧，嗰个气氛系点嘅？系咪真系令你咧冇乜机会可以谂清楚、计得仔细嘅？所以就会有落完订之后塌咗嘅情况啦。 后悔啦，跟住 系啦。咁其他咧消费咧，头先我哋讲旅行啊， 买车啊， 哪怕买件衫啊，买车啊，有冇试过即系塌订咧？嗰阵时系发生。啲咩事咧？可唔可以都打嚟忠告下各位兄弟姊妹咧？呢啲错唔好犯啦。喂，塌订 嗰啲钱系白白蚀咗、卯咗噶啦。 真系啊，同埋你壮烈牺牲嗰啲订嘅原因，系咪即系咪即系到今时今日都即系觉得 血一般嘅教训， 一剑合咁样，一次又一次重复犯错咧？ 阿爸，我又出卖咗你啦。 唔好意思啊，细啊， 一八七二三八八可以打嚟同我哋讲下有关你塔订嘅经验啊。 系啊，网上嘅题亦都已经放咗喺度噶啦吓。 是沉默的情形，从来没感觉到是这心境，无论冷与暖也不起劲，很想放声，很想逃开，在这世界里我最孤独，那天空多广阔，围着我的是满载回忆的空屋。 关心然啊，负担不起啊！嗱，今日讲落订啦，我觉得咧，即系亦都可以讲下另一种嘅消费心态啦。头先阿田都话，佢好唔中意买嘢咧，要有落订呢个动作。 系啊，真系啊，好多时啲 sales 都话，诶、哎，不如小姐你攞落订先啦，咁即系譬如我讲完衫，就去举个例简单。 就系买衫啦，系 买衫啊，诶，货未有咁嘅，即系可能有啲 size 未有货，你等翻嚟啦。 你介唔介攞落？ 你介唔介攞订落订啊？咁我落订，我唔落订啊。佢话唔落订冇，我唔会帮你订到嘅。咁我一系会选择唔要，一系咧我就全件 全俾晒咯。等我一定要去翻去嗰度攞翻。 咁你最后你有冇俾定先啦？ 我如果好中意嘅话，我会俾晒咯。 咁其实你只系俾晒全订啫，你唔系俾你唔系唔俾订啊？ 因为俾订咧，你分分钟好似阿祖咁啊！哎呀，我好多原因都唔会再去翻嗰间铺头嘅时候咧，咁、你就会觉得哎呀，我又啰啰挛，又唔舍得冇咗个订嗰个钱。咁虽然讲紧可能百几二百蚊咁，我唔知啊吓。咁但系我都唔中意咁落订咯。我中意一次就俾晒，跟住下次我就嚟攞货啦。 但如果佢要我落订咧，又未有货到咧，我会唔要咯？ 我会唔要咯？因为就唔要啦。 好想要， 系啊，全部想要咯。 有啲产品咧，即系你譬如可能系个电视机咁样啦吓，你知呢个尺寸系最啱噶啦，你睇过咧嗰个产品个质素咧系最好噶啦。咁我系唔会转噶啦，咁我就落订咪落订，俾晒又得，点样都得。 我记得我最细个几时买嘢落订咧，买电脑游戏。你真系 好落定咁样， 好劲嘅，我好有印象嘅。嗰阵时中学咧，就系讲紧电脑游戏 ，PC game，即系唔系嗰啲电视游戏机。《笑傲江湖》嗰阵时啱啱出， 系 仲要系即系话俾你听有啲好劲嘅特技效果咧。你谂下，帮我中学嘅年代啊嘛，卖晒广告，然后仲要话咧，听日开始有得订，哇！跟住成班走晒黄金嗰度咧。个个攞钱都俾佢嘅，我唔知攞100蚊定觉得一嚿水好贵嘅。 好贵啦， 跟住咧大家俾钱咧，佢嗰个真系杀订杀到傻晒咁，就总之全部俾订咯。你迟一步就唔好意思订晒啦，首批订晒。 咁你唔系因为你好想要嘛，因为你唔落订又冇货嘛。 但系嗰阵时你系傻到你会觉得咧，我唔俾订嘅话咧，佢有货嚟咧我都买唔到。 系啦系啦， 其实傻仔嚟嘅，佢啲货点会有钱买唔到啊？ 你而家先知啫。 但系嗰阵时 有供应噶嘛，嗰件事系。 唔系嗰阵时佢为咗吸引你落订咧，一定有嗰啲嘢噶，首批落订送海报。 系啦， 系啦，嘢送， 所以咧，大家都可以讲下噶，有冇啲咧落订嘅优惠咧？譬如嗰阵时我就记得咧，首批落订送海报，你有冇买过其他嘢咧？都系落订吸引啲，譬如有啲平啲噶嘛，早啲落订嘅，早啲有优惠嘅。打嚟讲下落订嘅经验啦。 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89点，升15点，成交金额316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8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35点，升25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2.6跌2毫，李宁5.7升3.5毫，吉利汽车14.5毫4升7毫，瑞星科技95.45毫升2.9，盈富基金26.3无起跌。建设银行6.51升3仙，信宇光学科技64元升2.75元，恒生 H 股107元无起跌，银河娱乐47.4升1.45元。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95，英镑10.099，瑞士法郎8.083，澳元5.878，加元5.77，新西兰元5.622，欧元8.7762。每百日元对港元7.0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86。日经平均指数报19,993点，升9点。港金现价报11,950元，跌7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6.92美元，卖出1,287.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英皇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炮台山道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一带交通就回复正常。不过咧，继续提提大家咧山顶缆车嘅消息啦。为咗配合维修保养工程，山顶缆车咧由而家起至到6月9号咧都系会暂停服务。咁而新巴路线咧15号 C 咧亦都系会暂停服务噶。就系山顶缆车由而家起至到听日咧都系会暂停服务。新巴路线咧15号 C 都系会暂停服务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马会大楼对出；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咁东区走廊去中环啦，都系只系车多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二号干线可乐厂去马鞍山，元朗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去天水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佢生于1997年， 我是刘欣宇， 今年20岁。佢曾经为母校、为香港尽心尽力争夺殊荣， 在2012年攞了场地的冠军。而家升咗上大学之后，我亦都有参加马术比赛嘅，咁就喺双鱼河嘅盛装舞步马术比赛嗰度攞咗一个第二名。 9720超声道，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找到喜欢的工作，在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的资历，包括中英文，还是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看资料和报名，7月13号或之前上 www.yj.edu.hk 看看。 魏俊文凭现在接受报名了。 神啊，做咩口啊？喂，行尸走肉咁样啊你！ 18岁，每10个月。 喂喂，我叫你放松啲啊！我叫你啊！ 6个月又检查一次，7日前又检查一次。 各位工友，地盘突击嘅测验开始啦！ 我冇准备喎，老细。 我识，操作起重器械一定要由年满18岁，有足够能力同埋受过训练先得嘅。 Jason 答得啱，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吊运安全米轻视，预先检查好容易。我系 Jason 陈柏宇。 阿Sir， 我要投诉，我冇钱买楼，我冇钱搭车，我冇人要添啊！ 顶啲嚟， 打佢啦！ 即刻打， 而家打， 马上打， 我哋都打，呢、這个电话阿 Sir 都打， 1872388，烽烟快活人。 喂，我姓曾噶， 啊，连你都要打？ 丰收快活人。 好啦，第一个题目1872388呢，就係讲啊塔订。由买楼塔订一路可以讲到呢，即係你买衫啊订机票啊乜、都得嘅。 去旅行买车啊，或者买表啊，啲即係买所有物件啊。 係啦，欢迎大家可以讲下呢，即係你落订嘅过程啦，塔订嘅原因啦，当中有啲咩血一般嘅教训，同我哋分享下。 到而家今时今日释怀咗未呢，嗰对于佢塔订嘅钱。 係啦。好啦，咁电话号码1872388，咁面书挤低咗个题目啦。 係啦。好啦。第二个题目就要问下两位拍档。当啦，唔够瞓，我谂咧，香港人咧都真系有人话咧，即系香港人嘅精神就系咩咧？ 冇精神， 就系冇精神，就系唔够精神啦。 冇错， 所以都唔使问大家系咪唔够瞓噶啦，应该大家都真系唔够时间瞓觉。 会唔会如果有人够瞓咧，都唔够胆讲出嚟？ 嗱，讲真，我平时系够瞓噶， 系啊， 我尽量安排到自己咧，如果唔需要排气，11点瞓觉， 哇， 朝头早7点起身咯， 哇，真系可以叫你王八噶咯。 系啊，我未耍太极，同埋未做甩手操嘅啫。 系咯，真系咁早噶，你 十一点钟可以瞓觉？ 我真系好难十一点。瞓觉，我试过最早开，点解十一点瞓觉呢？因为之前连续几日咧，已经系咧透支啊，顶唔顺咧，直情系断电啊、 嗯。 去到咧十一点嘅时候顶唔顺，已经系瞓着咗。 嗯， 但系咁样系唔健康咁 样。诶，但系调翻转，你朝头早几点起身啊？ 朝头早而家咪8:30-9点起身咯。 未系咯，嗱，我只 不过我补翻咯。 我只不过系将夜晚黑我十一点瞓，我唔选择12点-1点瞓，但我朝头早早咗起身，其实时间好用到，同埋我觉得身体系好咗噶。 系， 但当然啦，呢个系目标啫， 目标 同埋理想嘅，系咪真系做到？真唔系成日都做到嘅。所以你梗唔使问大家系咪唔够瞓嘅。而今日咧就好想同大家讲下，你哋有啲乜嘢补眠攻略啊？ 系，补眠补习就得啦。补眠系咩嚟？ 补眠系点咧？嗱，话说。 有位就涉嚟瞓啦， 系啦，有个报告咧就出咗嚟，就话咧其实原则上咧唔单止系香港嘅朋友啊，全世界嘅朋友咧佢哋都唔够瞓噶啦。但系佢呢个报道咧就访问咗好多唔同嘅朋友，究竟你哋喺唔够瞓嘅情况底下，点样可以补到眠，差到个小电呢？ 系， 譬如其中一位嘅即系白领嘅朋友啦，佢就系做公关嘅。每一日咧，佢都譬如公司喺荃灣啦，自己就住將軍澳咁樣啦。 哇！ 講緊即 係 港鐵都真係哇漫漫長路啊！即係 睇見嗰個港鐵嘅發展，有啲咩變化，佢要寫報告。 所以咧，佢自己咧就揾到個方法，我每日都要坐咁耐車㗎。 瞓咯， 係啦，瞓啦， 边个位好瞓？ 隔挨墙边个瞓啊？ 挨墙边瞓啊？唔系佢直情已经个攻略系去到，佢直情坐港铁嘅某一个位系最好瞓。 系啊， 佢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例如咧， 应该系车尾或者车头啊，咪冇咁西，冇咁朗系嘛？ 又唔系嘅， 都会计埋啊。 边个车卡都可以， 系 一张凳通常咪有六个位嘅， 系啊， 即系六个位喺嗰个 pat pat 嗰个位度，有人喺度噶啦。原来佢话坐第二个位系最好瞓，你哋知唔知点解？ 第二 嗱唔系啦，挨住咧第一个位即系头尾个位，其实好似有块玻璃。 系咯系咯，嗰个位唔系有得挨冇啲咯。 佢话原来唔系， 点解啊？ 但系中间嗰个位佢会可能挨咗挨右 后可以挨嘢。 冇错就系啦。 向后挨到啲咩啊？ 第三个位都得噶。 唔系第二同第三个位个分别就系在于咩咧？你哋即系六个位后面咪有个好似窗 系啊系窗框咯，有个 佢就啱啱瞓喺嗰个窗框个位置，就系第二个位你可以 啱啱有个弯嗰个位系咪？ 个人你就应该挨住嚟瞓，个头仲唔舍得低咁辛苦 添。OK OK， 即系呢一啲咧，佢就话原来香港人啊，真系忙到啊，连呢啲保眠攻略，你港铁你坐边一个位 最舒服， 系最舒服嘅都会知道。 呢招咧因人而异啊，因为咧每个人咧个睡姿唔同咧，譬如我系唔可以向后瞓噶，我系一定会咧即系打侧瞓嘅，所以我一定要挨嗰埲墙。 但系挨嗰埲墙，嗰埲墙出名就系头油多嘛。 唔理啦，我眼瞓啊，大佬啊， 睇油多个 friend 嚟嘅， 系啊。 坐第三个位中间咪有支柱嘅，嗰个位都 OK 啊，因为咧你可以咧即系攞嗰只脚顶住啦，即系顶住嗰啲柱啦，同埋咧自己可以扶住，咁啊扶住咪只手去晾住当住头咯。 我试过有一次咧，即系细个嗰阵时，真系好眼瞓，仲住大埔搭火车翻屋企，太眼瞓，冇位坐，企咗喺度。我真系双脚一软就跪咗喺地下啦，揾唔到呢个保眠功啦，即系双脚越嚟越嗡，真系跪咗喺地下。 咁你嗰度咩地方嚟话？ 喺 火车入边， 火车里边，哇！你系晕咗喎。 我唔系，系其实系一秒，真系好眼瞓瞓咗。 会啊会啊，试过，即系突然间跪一跪咯。 系咯， 试过呢个真系试过。 有人嚟扶我。 样衰 啊！唔系，我觉得试得最多咧，就系当你瞓喺地铁嗰啲左摇右摆咯，你个头成日撞到人哋嗰啲咧。我记得嗰阵时读书系最常见嘅，成日撞到人哋咧。 瞓得好冧噶。 系啊，你个意志咧有1%咧，话俾自己听，喂唔好再跌啦，挨到人哋到啦。但系你有99%咧，但系我顶唔顺，我会瞓啊咁 样。但系人哋会原谅你，因为你系学生咧，你晨咁早倒塌咁起身系嘛，跟住又要用一日脑。 惨啊！ 仲有咧，另外又有朋友咧，即系嗱，譬如话有阵时巴士嗰啲咧挨住埲墙撞啊，朝头早撞到， 真系撞到起楼噶！我试过好多次咧，嘣咁样真系撞咗埋去，好大力噶！ 系试过无情力啊嘛， 系啊！ 但系你最劲嘅就你觉得好痛之后，你可以瞓得翻。 系啊，冇错，你都系唔使嘣，跟住又 撞晕咗， 好劲啊！真系。 另外有一啲朋友咧，佢就会咁选择嘅，可能工作与工作之间，譬如有一个钟头， 系 或者可能你要等女朋友放工 啊， 咁啊嗰一个钟头你点消磨咧？ 系 其实已经好眼瞓嘅，咁啊有啲朋友咧就会选择。譬如飲杯咖啡啊，嗰樣嘢，但其實飲杯咖啡都有一個洗費你要洗 嘅，係啊，啱啊。 點樣可以平又補到眠呢？有啲人就選擇去搭巴士或者係搭港鐵。我要一个钟头时间啊嘛，时间要容易计。我坐咗嗰个位，咁當然啦，就唔好搶嗰啲關愛座啦。你坐咗喺度嘅時候，你就真係瞓。由头瞓到尾咁样嘅 地铁，我俾个好方法你，我试过就系因为咧， 大家都有啲攻略。 月台，我车都唔使上， 系 你上车仲要争位啦，又要惊俾人秒你嘴啦，同埋你又唔知走咗去边噶嘛， 又唔让咗啦。 系啦，我试过咧，总之约喺旺角等嘅，咁咧仲有成个钟自己早到咗咧，冇嘢做咧，又好似头先佢咁啊。又冇想洗钱嘅冲动，唉，落去瞓觉嗰个，我真系咧落咗个月台度咧，我嗰次就咁样，我一半时间睇小说，睇咗咁上下咧，顶唔顺咧就瞓觉，最好不过又安全，又冇人偷你嘢，跟有住台职员喺度行嚟行去咁样，几好啊， 睇住你瞓觉， 几安心啊，仲未你又唔犯法，你又唔会压住人哋个位，你又俾咗钱，你俾咗钱入去噶嘛， 系咪先？ 边有犯法啫？真系嗱，呢个好啊，呢个我试过， 另外一种瞓觉咧，我估佢哋咧。即系如果你哋听到我哋嘅呼吁，打个电话嚟1872388，同我哋分享下，就系嗰班咧要落场嘅朋友。 哦， 即系中间咧，譬如可能你食屎嗰啲咧，3点落场，6点再开始，中间嗰3个钟咧，佢哋去边一度补眠咧？ 诶，我 你都有试过啊？ 唔系，我认识嘅朋友，佢哋真系会咧搭， 又唔笑喎，佢笑到 真系搭，唔系佢真系唔离开，因为即系又唔想出去消费啦，又出面又热啦，可能咁咧，佢哋会喺个酒楼或者餐厅里面咧，真系咧搭啲台，又讲紧系佢哋系唔经营噶吓，下昼嘅时间，佢真系咧搭晒啲台啊，攞咗啲叫做铺台嗰啲台布当被咯，跟住嗰啲凳咧就搭埋八张咧就瞓喺嗰度咯，系啊，即系当一铺床咁样喺度瞓噶。 我有见过。我瞓喺凳上面，因为早两日阿 B 咪入咗嗰个即系医院嗰度咧，咁要守夜啊嘛，轮夜咧，咁我就见到有个妈妈咧，佢就攞晒嗰啲凳咧，摊平晒自己瞓喺度咯， 都真系要揾即系自保啊！ 咪但系个问题，佢攞晒啲凳，人哋冇得弄咯，得佢一个有得瞓。 咁你够唔够胆叫醒佢啊？咁 我唔够胆，我男人咧，其他我见到我妈咧，咪自己咧中住咧，即系个头咧，耷住喺个床架度瞓咯。 哎呀， 系啊，跟住我望住佢，哦，你都真系好意思喎，一个人攞晒啲凳嚟瞓嘅喎，真系 吓。但佢真系好意思噶。有啲朋友咧，即系佢哋要落场，中间佢哋会去边咧？商场而家系一个好嘅选择， 系、啊、商场都。 但商场嘅咩地方咧？ 商场而家 商场好多地方冇个凳够衰噶， 同埋有啲地方系会俾管理员拍你。 系啊， 佢有啲有凳嘅就坐晒咯，如果唔系就后楼梯咯。 后楼梯有人又嫌污糟啦。 系啊， 以前咧话冬天咧，其实佢哋唔介意瞓公园嘅。 啊， 即系有啲公园你觉得好舒服啊，甚至譬如围院有草地咁样嘅。佢话呢啲咧都系对保眠啊会选择嘅地方嚟嘅。 而家嗰啲做食肆啲就阴公猪啲啊，因为咧食肆连呢个叫做下午茶都唔放过噶嘛。 即系落， 跟住直接 系啦， 即系咪佢你人可以落场啊，但系铺头冇落场你就唔瞓得铺头，佢哋真系冇咁工啊，要走去第二度。 我见过最多系后楼梯咯， 后楼梯、啊， 因为点解？我有几次去嗰啲即系广场咧，你泊低架车停车场咧，你行翻落去咧，下楼梯，哇，几次都吓一吓我噶。佢哋三五成群咧，但系全部唔喐噶，着住白色衫咧，即系讲鬼故咁样咧，但系然后就双头即系双膝抱住咧，耷低头就喺度瞓咯。 譬如有啲喺度抽烟嘅时候咧，你会见烟雾弥漫啦。 你可以喺度恰下恰下噶咋，乌眉恰水阴公噶。 系啊，另外有一格嘅朋友咧，即系话我哋都系中下中下唔够位啊，要插电嘅话咧。佢哋咧又會選擇去圖書館，圖書館又有冷氣啦嚇， 同周志豪去地鐵一樣咯。 係啦，即係你有個位可以坐，你 仲要免費。 同埋咧，你即係未瞓得著，睇一睇本書，可能就可以幫到你睡眠啊嘛。 唔係呢個我都見過，因為有時都會同啲細蚊仔借書咧。我就阿叔，你點解你仲喺度瞓覺嘅？哦，咁啊，跟住我喺度諗啊，即係我自己心裏面點解喺度瞓啦？跟住諗啊，呢個環境又靜，日日又會嘈，有冷氣，有 sofa 喺屋企，即係都係一個。 咁但系你会唔会有一个选择系睇戏咧？ 睇戏你要消费啊嘛， 唔系我知 睇张飞系睇张睇场戏咁鬼怪。 但系如果你睇 个零钟啫，你只系瞓。 嗱，你拣嗰啲两个钟头嘅， 系啊，又闷到死嘅， 又唔好咁讲，你眼瞓嘅，你入去试下瞓真系得噶，真系。 咁啊，呢个都系一个选择，因为咧张凳好坐啊嘛， 系 即系你 俾钱俾钱瞓咯， 就觉得爽啦。所以今日咧第二个题目咧，想同大家讲下，即系讲到咧就系话，哇，香港人啊，生活太忙啦，成日咧都唔够时间瞓，就算系啲小朋友啦，小朋友佢哋都要补眠嘅，因为佢哋真系好攰啊。 喂，办公室嗰张台已经系够系一个瞓啦， 好多。 我见到有啲同事咧都会低即系好多叫 cushion 类型嘅嘢咧，摆咗喺后边。其实话摄凳啫，可能咧即系到晏昼嘅时候，眠一眠咧就攞嚟垫住咯。 我有啲朋友咧， 台度 即系做 office 工嗰啲咧，有阵时就讲到明，我一定唔会出去食饭。因为嗰一个钟头就 系 冇人骚扰我，我可以趴喺度瞓， 系啦、啊啊啊啊。 你哋有冇见过咧、啊？我有朋友送过俾我噶，系你可以套喺条颈度， 哦， 或者你可以 戴 住一个面度，即系成个笠住个头咧，你可以插只手入去咧，咁你就可以趴喺张台度瞓， 系 跟住块面咧唔会有痕 迹嘅。 你 话 呢啲咧，其实喺办公界里面咧，即系都系几热门啊。 系啊，嗰阵时即系我都见过好多唔同嘅瞓觉方法咧 ，office 啦，有人试过伏喺个枕头。到上面之后咧，风褛成个笠住咗自己， 系因为冻噶嘛都， 咁就可以即系又会唔使俾人骚扰啦，最好笠埋个 headphone， 系啊， 系啦，咁咧如果喺翻学嚟讲咧，我都系守一指嘅， 你知啊，你叫渔王渔人都系周围钓鱼啫嘛， 唔系我坐第一个位我都钓鱼嘅， 我唔钓噶，我直情趴喺度瞓， 系啊，呢件事，我呢啲就尊重 爆， 我尊重老师，系啊，我尊重老师， 坐喺度嘅， 我点都系坐喺度嘅， 喺个麦头， 但我真系可以系咁钓到噶， 但你有冇试过钓到个头冚落张台啊？ 有噶， 真系会噶， 会一定会试过。 我钓鱼坐咗喺度，个冚到头冚到。 会噶， 真系会啊！ 我而家最劲咧，我而家最劲嗰个钓鱼咧， 影形容系啦，喺化妆间嗰度啊。咁总之你埋位咧，佢化妆啦。 大家利是死人化妆。 唔系、 那個，我经常都会喺被化妆嘅时候咧，我仲瞓觉。 系啊，咁啊，但 我真系㧬我起 身。瞓得真系好劲嘅，嗰几个咧，我哋电视部啲化妆哥哥姐姐咧，佢已经全部熟晒噶啦。见到我嚟咧，眼瞓啊嘛，佢咧好劲噶，佢会就住咧，因为咧，譬如我化化嘅时候咧，个头已经耷咗咧，佢即刻缩一缩，然后咧都唔使熬醒你啦，佢自己咧再兜翻个位咧，帮你画翻咧，系啦，然后见你差唔多卧翻高咧，再画埋上面嗰啲咧，好厉害啊！我而家真系我系可以即刻瞓嘅。即系我系冇失眠嘅烦恼。 系啊，认真啊！我咧 好劲！ 我试过有一次系攰到死啦，咁啊黐佢哋啲车坐咧落去落库啫嘛。 嗯， 转个弯我已经系瞓住咗。 好犀利！ 咩啊？我哋嗰日去做 show 啊，我哋去红磡做 show， 上个礼拜端午节啊，我哋喺架车做完节目啊，去到红磡中间阿田都瞓着咗咯。 系啊，瞓咯。 补眠咯就系、 是，真 系 好犀利噶。 咁眼瞓就瞓噶啦。 喂，但系嗰下补眠咧效果真系争好远噶。 我听过真系嘅，刘德华先生教嘅，啲人成日话咧。哇，华哥你咁犀利，你又要唱歌又成啊，各样嘢好攰噶，冇得瞓噶。佢就话补眠可以叫快叉， 系啊系啊， 快叉15分钟，你即系恰一恰只眼，跟住咧就养精蓄锐咁样咧，就可以咧即系叉最快嘅电。 系啊，我试过咧真系啊，都话眼瞓到真系系极致咧，我瞓十分钟啫，十分钟啫，我因为搞闹钟嘛，我九点四瞓到九点半响闹啦，我要翻工啦，真系十分钟我竟然流口水瞓到，你谂下，真得流口水。 系啊，嗱好啦，电话号码87238，第二个题目啊，想问下咧各位香港嘅朋友，你啊有啲咩方法咧嚟补眠嘅？即系除咗你正正式式可以夜晚瞓喺你张床之外， 嗯、 你翻工啦、翻学啦、放工啦，任何必分嘅每秒啊，你点样可以争取到咧？嚟瞓觉咧，有唔同嘅地方啦、位置啦、方法啦、时间啦、金钱啦，用啲咩计仔嘅 咧？你睇我哋嘅巴士车长嗰条铁，佢都喺度瞓喺度。 佢玩俾你听， 系啊， 系啦、啊，好啦，打嚟啦。 系啊，我见过一个的士大佬咧，佢咧好热啊，咁啊又要瞓，咁点咧？佢就决定开晒四，开咗两栋车门，因为另外嗰边咧有车经过就可以开啦。佢就瞓咗喺后座，将嗰对脚咧就摆咗喺前座嗰个位嘅上面度，即系晾住咗只脚。咁佢就瞓啦， 哇！ 呢啲 我 真 系 好 难度嘅真 系。OK， 电话号码87238，有冇啲咩偷闲嘅方法话俾我哋听啊？这一刻，你若然觉得孤单，忙碌中偏偏一切。在兜玩，但愿你会找到些空间，同来歌声里偷闲。谁人都应该找到加油站。时想想，这一刻躺于沙滩，微风中天空海阔，是一样蓝。实在世界有许多空间， 许多许多空间， 让思想可短暂 以偷闲。 谁人都应该找到加油站。让你我 无 奈重重 抉择， 来思想一个甜蜜快餐。谁人都应该找到加油站。让你我完全投入平淡，让简单的我回复简单。谁人都应 该找到加油站。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点我买一百七二三八八咧？第二个题目咧，同呢一个即系保棉有关啦。我觉得咧，除咗大家贡献唔同嘅方法之外咧，其实最紧要有冇一啲咧，就系真系地点啊， 系， 即系咧可以俾到你咧，即系个零钟咧都可以瞓一瞓。记唔记得之前咧有新闻就卖咧工厂大厦？ 系， 佢就喺观塘嗰啲，佢、 啊啊、 就俾你咧上去瞓觉嘅，系啦、 啊， 即系 俾个大嘅 cushion 你啊嘛。 佢讲到明咧，佢唔系话俾你过夜酒店嗰啲，佢真系嗰啲打工仔咧，可能两三个钟啊，唔知走咗去边蛇一蛇嗰啲啦。上去一系就瞓喺个好大嘅藤篮上面，一、系就瞓嗰啲大 cushion 咧， 大 cushion 咯。 佢就系俾你嚟瞓觉插电啦、啊，同埋嗰阵时睇嗰、那个嗰啲荷里活电影咧，介绍 Google 啊， 系 佢咪有个休息室咧， 佢哋就咩都有噶啦， 系啊，佢有咩冇啊？ 但系即系话咧，佢都系知道咧你午睡嘅重要性， 系 佢就有成只蛋咁样嘅一个装置咧，你好似匿埋喺粒蛋里边咧喺度瞓觉咁样咯，系、啊，即系香港有冇啲咁嘅免费啊地方？ 就少噶啦，嗱又要收费，我即刻谂起嗰啲咧，细细个好似太空舱嗰啲床位咧， 咁但系嗰啲真系要俾钱， 嗰啲要俾钱咯。 喂，日本啊唔系啊，好啊，嗰啲公司咧系好支持、好鼓励咧各位员工啊，佢知道咧即系大家食完晏之后咧，嗰个叫做生产力咧系比较低嘅， 系 佢哋咧竟然咧有啲房咧系竟然买晒嗰啲睡袋咧，俾啲员工咧搭喺个 office 里面瞓啦， 系， 跟住咧有啲仲系直情话，大家一定要喺唔知几多点钟啦，两点钟开始瞓。 瞓觉， 瞓四个字你就好起身做嘢啦。 如果香港咧， 慢性规定 嘅，系啊，香港我觉得有啲地方咧都系即系叫做本小利大咧，价廉物美嘅。譬如嗰啲咧漫画店啊， 哦，而家少咗啦， 少咗，我早轮有噶， 都真系会呢、這个系其中一个，起码有冷气啦咁热。 佢点解价廉物美咧？嗰阵时佢啲时租好平，跟住20蚊。 嗯， 喂，大佬啊，你都系瞓一个钟啫，你瞓两个钟就40蚊。 嗰啲地方有凳坐嘅， 有凳坐， 有嘅， 企喺度睇漫画。 系咯， 咁打书钉都系企喺度噶啦， 唔系书钉都好多地方可以坐噶啦。 系啊， 即系其实嗰啲大型书店咧，都系另外一个热门嘅地方嚟。 系啊，即系特别系廿四嗰啲咧，有阵时你如果你病埋喺嗰啲哲学丛书冇乜人行过嗰啲角落咧，你都可以瞓噶啦。漫画店以前我觉得系一个选择啦，不过我话早话斋而家少咗好多啊嘛。 有一格咧，好想问嘅，即系你自己有啲咩方法啦？ 我想问酒店大堂都系嘅， 你要厚住面皮喎，系咪啊？ 但系酒店大堂你点会厚住面皮？系啊，人哋唔会理你噶。 啊，系咪？我成日认住佢，佢知道我系白撞咁样咧。 系啊，但有一啲咧，有一啲嘅格数系除咗自己有啲乜嘢必杀技之外咧，你见过啊？有啲乜嘢咧？几千奇百怪啊？又或者咧，其实几核突啊？哇！你咁样都瞓得到，仲瞓到咁啊？即系嗰啲我好想知 咯。睡姿定系咩啊？ 即系睡姿，即系瞓到失晒仪态啊？喺个巴士度啊？定系啲乜嘢？ 一瞓觉就失仪态噶咯。 系啊，好难 好难 elegant 噶。 所以点解啲 OL 要笠住自己咧？就唔想俾你见到佢个嘴歪咗。 系啊，流晒口水 嘅样，流晒口水啊嘛，系啦，嗱，电话号码17233888啦，有冇一啲咧保眠嘅方法啦，同埋啲平嘅地点， 系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康文署喺大埔广福道路鸟林斩树，导致多个鸟巢从高处跌下，多只初鸟死伤。处理助理署长香静怡喺本台节目承认，部门过往并冇指引教导员工斩树时遇到雀鸟或雀巢点样处理。香静怡透露，当日有四名员工负责斩树，包括受过专业训练嘅树艺师。他说内部正严肃跟进调查，对事件表示难过，向公众致歉。他说稍后会总结跟进，有需要时咨询其他部门和环保团体，避免同类事件再发生。被问到负责的员工有没有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向静怡说现阶段没有资料，不作评论。立法会朝早继续辩论动议弹劾特首梁振英，指他干预立法会调查 UGL 事件专责委员会的工作。而 议员何君尧认为民主派指梁振英渎职并没有法律依据，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自由党钟国斌认为未必需要弹劾特首，因为对方任期只得三星期，不应该浪费资源做没有结果的事。人民力量陈志全批评梁振英应该避嫌，不应该私通身兼专责委员会副主席的周浩鼎，表达对调查范围的意见。政府去年5月实施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计划，有关团体今年1至2月以问卷成功访问177个未有申请低津价基层家庭，发现近八成从未尝试申请。过半受访家庭指申请手续过于繁复，或者文件不齐全而未能申请，亦有大约一成七的受访家庭表示未听过计划。低津计划要求申请家庭每月工时不可少于144小时。团体表示三成三的受访家庭因为工时不足不符合申请资格，估计截至四月底成功申请低津的家庭大约是32000个。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今朝在江原道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疑似短程地对舰巡航导弹，飞行大约200公里。南韩军方已经向总统文在寅汇报。据南韩观察，今次发射的导弹可能同四月在今日圣诞辰105周年阅兵展示的导弹型号相同，当时这款导弹载于移动式发射车上。分析认为，北韩再次发射地对舰巡航导弹是要应对驶入朝鲜半岛海域的美国核潜艇等海军舰艇。韩联社报道，这次是北韩相隔十日之后再次试射导弹，亦是文在寅政府成立以来北韩第四次发射导弹。日本政府消息表示，北韩发射地对舰导弹对日本安全没有直接影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50点，升76点，成交金额37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6点，升47点。跟着部分港股的早价。腾讯控股100是273.8，升1蚊。李宁5.68，升3.3。吉利汽车14.82，升9.8。盈富基金26.4，升1.0。瑞星科技96.1，升3.55。建设银行6.51，升3仙。信宇光学科技65.85，升4.6。中国平安51.75，是升8.5。汇丰控股68.9，升5仙。恒生 H 股107.5，升5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5，日元109.91，瑞士法郎0.965，澳元0.755，加元1.351，新西兰元0.721，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26。日经平均指数报19,996点，升11点。港金现价报11,950元，跌7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5.25美元，卖出1,286.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荃湾路啊，较早前咧，荃湾嘅大涌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咗大约系5分钟啦。咁而家一带仍然比较挤塞，咁影响到荃湾路啦，去屯门方向落大涌道回旋处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环宇海湾呀。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荃湾大涌道回旋处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仍然影响到荃湾路啦，入屯门方向落大涌道嘅支路回旋处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在港岛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元朗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天水围啦，同埋白石角创新路天富海湾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如果王耀祖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唔好成日话我唔够高啦。 哦，咁不如唱呢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佢冇六尺高。 呢只几好喎、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两个题目挤咗喺度啦，1872388，一个咧就同塔订嘅个案有关嘅，一个咧就同呢一个咧保眠啊，有冇啲咩招数或地点有关嘅吓？咁啊，网上面题目都挤低咗噶 啦，咁欢迎大家喺度留言啦。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fax 同埋233963都无人欢迎嘅。 系啦，咁啊，而家气温咧31度啊，都系。咁上下啦，三点进路㗎啦，一定係。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呢就现正生效嘅。咁啊，而家呢成个政府部门呢，其中有一个部门呢，嗰、那个酷热天气警告呢。 係啦，佢辣辣 声。真係厨房㗎嗰、那个。 厨房含含声嘅。 都入睡房㗎嗰、那个应该係。 咁啊，嗰度边树嚟嘅呢，康文署。咁啊，琴日大家都有听到啦，就讲话因为呢毁咗个鸟巢，你话几咁大家嚟、啊？ 其实唔止毁咗一个鸟巢啊，原来 唔止啊， 毁成十个啊！琴日咧睇电视嗰、那个左望右望咧，咁佢咧就影埋一啲片段咧，真系阴公猪啊！见到咧，即系又佢又揾埋啲专家咧，啲雀鸟专家咧去睇啊，有啲真系初鸟咧，奄奄一息啦已经，咁有啲咧就真系咧喺度爬，再向翻上面棵树度喺度爬一爬，系想揾翻屋企啦。有啲咧即系毛都未叫变色啊， 未生未生好，即仲系。 初羽啦，咁有啲咧就系咧，拐下拐下系，虽然佢大只咗嘅，但系都仲系 B B 雀仔嚟，喺度拐下拐下咁样上翻去上面，想揾父母咯，咁样 系啊，都几恐怖啊！咁而家咧，佢话最新个伤亡数字咧，即系最少7死9伤， 哇！ 即系有阵时讲开咧，你好似觉得哇咁个雀嚟嘅啫，讲到咁样，喂，咁佢都真系。条命嚟嘅，咁啊，甚至乎有啲话要入深切治疗咁样啦， 系啊， 好阴功噶。 所以咧，即系呢个情况咧，我估计暂时个数字出嚟话七死九伤啊， 系啊， 但其实呢个咧都系一个个别，即系呢个真系个个别 个别事件。 但如果你要睇翻成个嘅情况嘅话咧，真系要一个好啲嘅规划，譬如你啲树系啦，佢即系可能会阻住你起屋嘅，又或者阻住条路嘅，或者有啲树伸到入人哋屋企入边度啦，咁系要处理嘅。但系点样去处理咧？系咪一个？好啲嘅方法咧， 嗱，而家咧有几个疑点咧，几得意。因为今朝咧，我听到咧，即系个官员咧，又上到我哋隔篱台《千禧年代》有做访问啦。咁啊，问佢喂，究竟点解会收树咧？嗱，佢琴日佢今朝好简单咧，佢就话收到有投诉，咁咧就佢话食环署转介嘅，咁食环署转介俾佢咧，康文署就系收树啦咁样。咁咧今日你睇翻报纸咧，又好得意嘅，好多人都话咧，其实点解要去即系收树咧？有好多个原因嘅，譬如咧有一个区议员咧，佢都惊啊，你知唔知啊？即系大埔。区议员咧，阿黄碧娇啊，娇姐咧，佢啲人而家揾佢话，好似系你投诉喎。佢话，嗱，等阵先，等阵先，等阵先， 我系投诉咧，嗰度有鸟屎臭味啫。 嗯， 我冇叫佢剪树。 系， 佢话我投诉有着粪咋。 即系可能谂住去清洁工去肥下地下，诶密啲咁肥下地啊，或者 系啦。所以咧，即系好得意嘅，因为咧佢系投诉人啦，佢而家咧好惊咧，啲人咧就话系咪你搞出？即系始作俑者， 系咪你话 你累死 雀雀 A， 跟住同叫埋人哋剪树， 系啦， 佢个谂法咧，即系讲紧系生命啊吓，我孭唔起， 孭唔起啊！咁所以咧，我今日见到佢咧，第一时间就话咧，我只系要求咧，佢要解决臭味嘅问题，从冇要求收树，然后佢第一时间就话，我强烈谴责康文署嘅做法， 系， 即系所以而家所有嘅矛头咧，一定系指向康文署， 系啦。咁然后咧，琴日报纸咧就访问食环署，佢咧就未有回应咧，有冇转介收树嗱，即系又唔认。但今朝咧， 因为咧佢话 有嘅 处理呢度咧有地下啦，有清洁啦，有树问题咧，系讲紧咧系唔同个部门咯。 系啊。但我觉得咧，即系有一点比较匪夷所思系咩咧？即系我听今朝访问咧，即系佢访问咗即系个官员啦，康文署好似唔知助理处长定边个咧。 秘书诶， 咁佢就话诶，佢哋负责收树嗰啲同事咧。是经验丰富，甚至乎是有树艺师的经验，即是说呢即是对一棵树的嗰个生长情况啊 健康啊状态啊。是才可以令到棵树可以继续去生长而不会影响到它的生命。 好啦，咁问题就是咁佢一个咁有经验的树艺师，佢喺收树枝的时候咁大个鸟巢见到，佢的经验或者佢的知识原来都帮唔到佢。去暂停呢个动作咁样，点解佢仲可以兜口兜面锯落嚟，令到佢跌低啦？甚至乎琴日我哋咪讲咧，佢 即系冇话拎走个鸟巢之后放低佢先，咁先锯树枝系嘛？冇呢个动作咯。 佢甚至乎话我摆低个鸟巢啊，之后会摆翻上去。嗱，但个问题就系得唔得啊？即系你搬屋咩？而家即系咧，我今日喺度听 真啦，呢啲解释嚟嘅啫，佢都系用木测噶啦。而家咁中意呢个字啊？系 喂，大佬话你木测，你都见到有个巢喺度啦。 但有阵时木测咧系比较难见到个巢， 佢系见到噶， 唔系好明显噶， 因为好明显同埋跌咗落嚟噶啦，已经。 咁嗰个咪系佢哋嗰种啊特事特办嘅方法咯。 咁所以咧，我觉得最难顶系咩咧？今日嗰个官员咧，仲要话喺我哋嘅收树指引里边咧，的确系冇提到点样处理有鸟巢呢啲嘢。我心谂呢啲唔使指引系嘛？ 咪咯，你见到 即系唔使常识，你有只眼望到，你行路你见到前面有嚿嘢，你都识避开佢啊！ 喂，咁嗱，如果我调翻啲隔篱睇啊吓，咁如果佢冇呢个指引嘅话，咁即系需要呢个指引咯。嗱，而家个食事实咧就话咗俾大家知，冇呢个指引，佢话佢哋好专业嗰啲朋友咧系唔识得处理嘅。 好惊我咩反应？其实我有阵时我好惊咧，即系政府部门咧，即系虽然我哋自己都系政府部门一份子啦，但系我好惊啲人成日用呢、這个就冇指引，冇指引冇讲， 即系冇讲就唔使做啦。 啊，喂，你冇指引咧就冇常识噶啦， 系啦， 即系你见到树枝上面有鸟巢。冇指引话点处理，咁锯咗咁就锯咗先。 我谂咧，佢哋真系冇谂过。 哇！吓死你啊！真系 冇谂过嗰件事咧，其实个影响性或者大家咧嗰个参与度系咁高， 反应咁大。 可能真系会觉得好小事，即系雀仔啫嘛， 连 做食唔少噶啦。你平时又唔攞去花旗养， 系咁谂。乳鸽你都食啦，可能系咁谂啦。 我哋唔杀佢啊，佢都自己自然可能会因为病会走噶啦，咁样。 系啊，但系佢冇谂到今次咁大件事啦。譬如今日报章头版噶，我见到其中有几份咧， 系 因为都系1900个市民，起码琴日为止啊，今日已经未 update 到咧，就联署谴责呢个康文署嘅做法啦。咁咧，我觉得最丑怪系咩咧？最丑怪咧就系咧，有人咧即系又攞日本嚟做例子啊！即系日本咧，真系唔知点解佢对呢啲即系好似大自然啊嗰啲嘢咧，佢又系比较有人性啲嘅。 嗰个保育系嘛？ 系啦，佢嗰个即系做法系点样咧？佢话咧，原来试过咧，即系一样有雀仔啦，有佢哋嘅雀粪咧会跌落地下啦。咁咧，佢话原来日本啊，立山黑堡咧，即系都一个比较出名嘅旅游胜地啦。佢话咧，原来佢哋咧试过有燕子筑巢，粪便落喺地下，但系佢哋冇拆咗个巢，更加点咧？就喺佢经常落地嗰个位度咧，摆个盒喺度，收集鸟粪。 哦， 咁咪唔会整污糟咯。 几细心啊！佢个雀巢喺嗰度，咁大概都系嗰个位置嘅啫嘛。 系啊，甚至乎咧，嗱，其实香港都识噶，即系你唔好以为咧，我哋咁丑怪啊！有好多咧，今日访问咗几个嗰啲叫做即系生物科学嘅一啲讲师咧， 专业嘅朋友。 系啦，佢话其实好简单啫，你新界有啲雀仔咧，就喺度屋下边咧起巢嘅。咁佢就会喺下面呢晾一块木板，咁啲屎咪唔会跌落嚟囉。 係 喎，咁样解决咗㗎啦。 其实件事即係你咁样讲即係好简单喎。 好简单㗎咋。咁然后呢，头先我哋话刘汉唔系罪嗰位台长林超英呢，佢都出嚟讲佢今次同你讲话雀屎都唔系罪，佢话处理手法系点呢？ 佢话佢试过曾经喺大埔一间中学附近咧，又有雀仔， 系 屙啲粪便落嚟。咁佢嘅建议方法咩咧？你行咩啲咯？ 系， 你让佢啊，或者你担遮。我哋担遮得唔得啊？佢咪屙完之后你咪走咗佢咯咁样。 其实有阵时我真系觉得好吊诡嘅，即系香港咧一个咁大嘅城市咧，但系点解好似要同一啲植物啊 过唔去？ 过唔去，直情好似相处唔到咁样。 系啊， 即系你要填海，你冇谂过哇？香港嘅特色噶咯，得我哋有嘅中华白海豚啊，填啦、啊，唔好理噶。佢哋识得去第二个地方揾嘅。 同埋佢话佢哋会识得翻嚟噶，我听到每次都觉得好笑。 我真系觉得哇，即系你讲晒嗰件事系咪先？ 系啊，你谂下，即系人，即系人嚟噶。大佬识得落订啊，仲要识得翻嚟啊，再住翻咁样。 不过我觉得咧，即系着瞓咧系真系个前要嚟，因为咧之前咧即系我家附近都系啦，即系其实咧我哋每次都系好似挑住嚟行嘅一条路， 系要嘅， 系啦，跳，因为你即系着瞓都系有菌噶嘛，成日 系啊，你都惊 系啦。咁啊有一个地区咧，又系上次睇电视又唔记得咗喺新界边一个地区，真系落雨咁样嘅，但系其实 同埋如果你个车下边就中晒， 其实系嘅，系都烦扰嘅，因为即系佢有菌啊嘛。咁問題就係點樣清理個地下咧？咪即係可唔可以安排嗰啲清潔隊伍可以成日洗地洗多啲啊，洗密啲啊咁樣。 因為佢而家就咧話唔係因為要對付雀仔，佢而家有個新嘅講法就話咧投訴嗰個樹枝牙出嚟咧就話影響個咩道路安全啊咁樣，唔知啊嚇。 唔 係啊， 投訴雀瞓喺地下，跟住變咗樹枝牙出嚟。 係啊，佢話因為而家咧就話見到個樹枝牙出嚟咧就話有風險啊咁樣咧，其實你真係唔知邊一塊。 当时我哋听到啲巴士咧，如果坐楼上咧，系啊，经过啲啲 扫住块玻璃， 咁我又唔见佢剪咗，同佢收收理佢。 所以我只能够咁讲咧，不幸之中嘅大幸系咩咧？即系有一啲人咧，就系冇指引咧，就唔识做嘢，咁固然系令人好失望啦。但系都有好多咧，真系好尊重生命咧。喂，雀都系命嚟，系啊，话就话你平时都会有食乳鸽啫，但系真系两样嘢嚟嘅。你食乳鸽唔代表咧所有雀仔都抵死嘅，由佢死啦，两样嘢嚟噶。所以我哋见到咧，其实香港咧都系即系都几尊重呢个生命咧，喺呢方面都系一点恩惠啦吓。 呢个系边个嚟啊？咪就是、月光五百咯， 入到利是封五百嗰个 系啦，咁啊，仲要系呢个咧闽南话嘅树枝菇料啊吓，电话号码1872388，今日两个题目都挤咗上去啦，瞓觉啦，同埋呢一个咧即系诶塌顶嘅情况啊吓，咁啊即系香港人咧有样嘢都好中意嘅， 嗯， 即系我哋对动物咧最喜爱应该系佢噶啦。 马 系啊，最中意就系马， 唔系狗，系马， 系冇错，咪冇得赛狗啫嘛。 澳门有咯， 澳门有咯， 我有睇过，有一次即系去澳门睇赛狗啊。唔，佢即系会跟住只白兔嘅，即系白兔系假嘅， 系啦，假噶嘛，电兔嚟噶嘛， 跟住就跟住佢跑咁啊，跑得好快。 系，但系嗰啲狗咧，全部都系同一个品种嘅， 系啊系啊， 即系嗰只唔知系咪嗰啲唔知猎犬嗰啲 friend 啊咁样咧。嗱，讲到马咧，哎呀，我哋呢度直播室嚟有两个专家， 又唔可以话 有 好 紧张 噶， 真系冇掂好耐啦，帮下啲认识啦。 我有噶， 好谦虚啊你，但系你哋系冇掂好耐，我从来都冇掂过，我唔识买马。 但系唔系，嗱，我自己咧，我系。有參與到馬嘅，咁但係咧，我最開心嘅，因為嗱，首先一定要 最開心就輸錢嗰下啦， 唔係要鼓吹到博，咁但係嗰件事咧係，譬如我自己我知道我 budget 係可能我當輸咗嗰日 係 啦，我當睇咗一場戲係自己可以負擔得起嘅， 但 我最開心係咩咧？ 係咩咧？ 我同我爸爸多咗個話題， 係啊， 即係我同爸爸一齊講，喂，爸爸邊只馬仔你中意啊？有咩心水啊？嗰啲咁樣咧，同埋一個好重要嗰格。就系输咗之后哭马丧，爸爸一直讲啊，哎呀差少少， 都系 本身谂嗰只，真系多咗好多。 我都话咧呢个埋跑马咧，我琴日同今日咧都睇到啊，分别咧，因为即系琴日有赛事啊嘛，咁我见到咧即系我食晏昼食嘢嘅时候咧，有个阿姐咧就一齐食咧， 好趁你啊赌马，唔知点解形象。 咁咧跟住咧佢不停咁等其中一个咧即系个侍应翻嚟啊，咁啊咩事咧？咁原来咧就问紧嗰个侍应咧就攞贴士咯咁样， 即 系成为即系街坊之间。即系同嗰个侍应，我唔知佢系咪朋友定系因为咁样而认识啦咁。但系跟住咧，譬如楼下啲街坊咧，有啲人渗渗咧坐咗喺度咧，啊，你以为佢坐喺乘凉咯？原来咧同一啲清洁工友咧又会 交 换心得喎。今晚喺星期日又跑啦，又点啊？点样好讲 嘅？其实如果咁计嘅话， 成为城中话题喎，喺佢哋之当中。 唔止跑马噶，你股票都系噶。 啊，都系股票都系。 点啊，强哥咩谂法啊？ 永远都系话一早我就谂住买噶啦，就冇买到咯。永远都有呢， 同埋大家都一样系就望住部电视机噶。想不过你唔嗌上啫嘛， 系啊， 升噶嘛。 即系我认识即系跑马仔系因为咧，即系话说好多好细嗰时又做嘢，咁跟住咧就话，嘿，成班男人每逢三六都唔理我嘅咁，咁不如我就一齐试下。 其实佢哋七日都想唔理你嘅， 不如试下，不如试下认识下啦。其实我之前都好憎嘅，一听到人 我细个都唔中意爸爸赌马仔，爸爸其实不嬲已经玩好细，真 系 好卫。但我都成日都唔明咯， 都几百万上落， 系啊系啊系啊， 嗰啲食猪我哋嚟嗰 场场都系咁啊，一扎马喺度讲啊，又讲啲 number， 又讲啲咩赔率嗰啲之类嗰啲资讯咧，好闷咧。 我唯一觉得最好睇就系佢哋讲马嗰个速度咯， 系 其实真系专业嘅，我想 即系快到咧。嗱，但系点解今日讲赛马咧？嗱，我又开个头之后咧，两位专家帮我点评啊，因为我唔识啊，我想认识一下。因为今日咧，其中有份报章咧，免费报章个头版咧，佢就话香港有位呢一个女骑师啊，阿蒋嘉琪咧就话：哎呀，无端端话咧，佢罚坐马监七日，我话咩嚟嘅咧？咁样再望一望， 即系罚赛 系啦，就写而家几咁熟悉先啦，咁样。然后咧，佢就话佢离奇外放、违规拆骑，仲要经过咧马会嘅呢一个调查委员会之后咧，就觉得咧佢应该系即系有系啦，就话咧叫做未尽全力增胜，咁咧经过两度言讯之后咧，都系被裁定咧违反呢一个赛事嘅天条啊，要停赛七个赛马日啦，咁啊好阴功啦咁样。咁我开头我睇嘅时候，啊咩叫做话佢未全力增胜咧？咁佢有埋图片嘅，佢就影住咧，嗱佢咧本来明明喺中间嘅只马，咁咧跑到去唔知几多段嘅时候咧，突然间咧由中间咧变咗外档，变咗去左边定右边，哇去到最后啊，直情系大外档波勾啊，咁样好啦，咁啊即系件事咧好似好简单就咁完咗啦。咁我睇完之后咧，作为一个飞马迷咧，我顶觉得哇，原来咁劲抽噶，即系咧跑完场马之后咧，我哋会睇翻个骑师啦。 赛后检讨啊嘛， 赛后检讨之余， 节目都有噶， 仲会检讨佢即系跑嘅方法或者系咪叫做策略咧，系咪最啱咁样噶？ 嗱，我估 究竟系点样咧？两位马迷， 嗱，以我嘅认知，嗱，通常咧都系会睇翻。 你冇谦虚啦，你哋好权威噶，你哋 好啦，咁我权威少少啦， 你权威啲嚟 go。 嗱，因为首先第一样嘢咧，我谂马会佢哋有一个监察嘅机制，咁一定要咧都肯定翻究竟嗰位骑师喺阵上面啊有冇出尽。 全力去拆骑，因为讲紧咧，喂，数以亿计嘅投注额噶，每一次讲紧好多钱噶，咁佢哋有呢个咁样嘅监测嘅机制咧，其实系应该要有嘅， 系咯系咯。 咁当然啦，佢就会有阵时睇翻啲巡逻片段，咁譬如嗰只马明明阻住咗另外嗰只马或者嗰个骑师嘅走位，咁佢哋都会有一啲喺赛道上面嘅规则咯。而其中有一样嘢咧，就系讲紧呢一样嘢，佢系咪全力拆骑啦？ 系啦。 咁有阵时点 理解嘅咧？ 嗱，马迷成日都讲嘅，我都未睇得好通。马迷就成日都会讲，且佢拉住只马嘅， 拉住只马明明佢想放嘅，你睇搓住佢个头，佢咪唔行咯？系咪？系啦。 系啦。今次阿嘉琪妹嘅呢、這个情况啦， 就 话佢有少少拉住只马，明明左边有位，咁你谂下啦，好似跑步咁啫嘛，跑步咧未第一线到第八线，我哋未系内走第一线嘅话咧，未可以偷到啲位，咁就会跑少咗路程，咁未会悭翻啲力咯。咁通常你攞入边就会好啲嘅、 嗯， 但有阵时咧，即系呢啲位置其实好尴尬嘅，有啲马咧唔中意塞住喺入边嘅，我唔知喎呢、這个真系、 哦 okay ， 有啲马咧就中意走去大外档，冇、 啊、 人喺佢前边、 啊， 好似之前 佢就奔放啦咁样， 系啦、啊，咁、啊、就奔放，冇人阻住嘛、 啊啊啊啊， 所以今次嗰次呢个情况咧，其实两边嘅意见都会有嘅、 啊， 有啲就话咧，喂，你仲系一个见习嘅牌仔，咁、啊、样咧，即系好似就未全力拆骑咧，好似系咪跟坏师做得唔好啊？咁啊，明明只马想跑嘅，你拉住只马唔俾佢跑喎、啊，咁样嘅话会唔会影响到嗰只马最后可以嗰、那个排名嘅名次咁样咧？但有啲又话其实佢都系个牌仔嚟嘅啫，即系讲紧 即系牌仔系见习， 系 啦， 即 系牌仔啊，系啊， 所以咧， 即 系 人上嘅经验 系啦，未必太多，有阵时患得患失。但系讲紧譬如琴晚咁样啦，我睇翻新闻我都知道，最尾嗰场马咧其实都有骑师堕咗马，咁所以咧即系都 即系风险多嘅，琴日都。 你谂下就好似打拳咁样咯，即系曹星如去打拳，究竟系对出咗勾 拳啊， 定系直拳咁样咧？其实真系讲紧系一线之差嘅。 嗱，但我就想问啦，即系其他竞技活动咧，譬如我睇足球或者篮球多咧，咁、咧每个球迷咧，你会有自己一套判断咧。譬如你觉得佢咧系一个应该系禁区杀手咧，应该杀入去禁区射波嘅。哇，成场波喺中间度行行企企咧，你就算唔觉得佢即系打假波啊，你都会话喂，你咪 hea 踢噶。 即系谂起两拿度世界杯咯， 即系最早嘅时候系咁啦。譬如你话篮球，你见到佢咧，喂。净喺系边浪射三分，你又唔走入去禁区里面爆下篮咧，你都会觉得喂系咪咁打噶，系咪老噶？嗱，咁我想问一下啦，咁作为马迷，你唔好话佢系咪做马啦，喺、咩情况底下咧，你哋都会觉得喂你咪咁啊，咪玩啊？ 因 为 咧，你通常咧，譬如你买风骚一号咁样，你就会专注嗰只马，其他就唔睇 啊 嘛。 系啊， 咁你明明见到上啦上啦，做咩仲唔冲啊？你就会见到佢做咩？你其实啲马迷咧喺个电视里面都睇到佢勒住只马嘅， 有噶， 系啊有嘅，有啲咧就会见到，即系譬如想跑赢嗰个咧，哇！你使咩系咁放鞭？即系打到好多力咧，其实都会变虐待佢嘅，即系都唔可以用一个叫做系咁狂鞭嗰只马咧，等佢跑得快咧，都唔啱嘅，都犯规嘅。 狂鞭又犯规， 犯规噶，因为你会虐打佢 太高咧，你只手递得太高，咁个力味太大， 系咯系咯， 又唔得嘅。 但系咪会快啲噶？ 我谂你打到佢痛咪向前， 系咯，你谂下， 系啊，但你冇摔到真系好痛噶。有啲咧就会话咧，即系明明咧，佢哋转弯入直路，即系讲到呢、這个，即系冲刺嗰一刻咧。点解咧？个个都伸晒手喺度打只马， 系啊， 但 嗰个 咧净系 系啦， 净系到 我，好似阿 B 玩紧骑马仔公仔咁样，咁 样睇到噶， 即系有阵时啲马迷就会火都嚟埋啊！但呢一个事件咧，我谂都要真系留翻嗰啲即系专业嘅朋友， 當然 就而家就话佢系即系有。未全力拆騎嘅，咁但係希望即係都俾個機會啦。始終都係，但有啲真係咧，大師傅咧，其實都有類似嘅情況出現，但 係 又唔針對佢哋咁樣，好似唔係好公平咯。有人就覺得， 你諗下，如果打公仔俾老細整份 report 未盡全力增勝嘅，點算咧？ 幾血 啊！跟住你又同你老公講冇嘢啦，聽新聞啦。 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028点，升53点，成交金额41.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6点，升47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73.4升6毫；吉利汽车15.02升1.18；李宁5.67升3.2；瑞星科技96升3.45。盈富基金26.35升5仙，信宇光学科技65.05升3.8，建设银行6.5升2仙， 中国平安51.67，汇丰控股68.85，冇起跌。恒生 H 股107.44。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95，英镑10.101，瑞士法郎8.082，澳元5.881，加元5.769，新西兰元5.613，欧元8.7749。每百日元对港元系7.0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181。日经平均指数报19,995，升10，港金现价报11,942，跌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4.05，卖出1,285.55。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而家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咧，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喺国际金融中心。下角道去上环方向，现时交通有啲繁忙噶，龙尾喺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对开。而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受到爆水管影响，喺土瓜湾嘅富宁街近住真善美村一段咧，仍然都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最后系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赤鱲角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元朗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去天水围，同埋白石角创新路天富海湾方向九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每星期亲子百分百，好爸爸小白揾嚟各界亲子专家， 从音乐、 儿童情绪、 教育等各方面， 同大家一起听得更多， 为亲子时间增值。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崔杰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今年的选民登记资料已经更新，选民可以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 www.voterinfo.gov.hk 查阅自己的登记资料。如有疑问，请在6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如果你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提示你已经被纳入取消登记名单，记得在限期前回复，才可以继续做选民。 神啊，做咩口勾勾行尸走肉咁样啊你？ 18岁，满18岁。 喂喂，我叫你放松啲啊！我叫你啊！ 6个月又检查一次，7日前又檢 查一次。各位工友，地盘突击嘅测验开始啦！ 我冇准备喎、啊，老细。 我识，操作起重器械一定要由年满18岁，有足够能力同埋受过训练先得嘅。 Jason 打得啱，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吊运安全米轻视，预先检查好容易。我系 Jason 陈柏宇。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做翻一次两个题目。 好啊，第一个题目咧就讲到啊塔顶啊，有啲新楼盘啊就开卖热卖嘅明明，不过都有好多塔顶嘅个案，所以咧就想问翻我哋嘅听众，你哋有冇啲乜嘢塔顶嘅经验咧？ 冇错。 OK， 喺第二个题目咧就系讲紧啊， 保眠啊，我哋要好啊，香港人太忙啊，唔够精神啊。 除咗补习，仲要保眠嘅。 咁喺咩时间你会最保眠最多咧？同埋保眠嘅系咩位置咧？ 我见到网上面大家我哋听咗嘅留言，我真系笑到傻咗，有相睇添啊！真系 系啊， 咁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嘅，关于保眠啦，关于呢个塔顶啦，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啊，网上咧欢迎留言同埋留图片添啊！ 唔该晒啊！ 豪语录。都是时候啊， 讲述翻今年啊，呢个六四廿八年咧，嗰啲所见所闻啊，系啊，都沉淀咗几日咧，都可以同大家咧，即系汇报一下啦。相信咧，你有今年有去嘅话咧，都会发现啊，好似气氛咧系有啲唔同咗。嗱，咁如果你喺呢个地铁站出嚟咧，其实都系一模一样噶啦。有好多唔同嘅摊位咧，都系摆卖啦，喺度叫卖啦。不过咧，今年咧亦都系即系多咗咧，有一啲所谓嘅叫做叫冲突事件啊，因为你会见到咧，有人喺度摆个档位出嚟咧，就不停喺度同你讲话咧，个主办单位点样呃钱啊，呃呢个政治本钱啊，叫大家咧唔好再捐钱啊咁样。咁啊，我见到好多警察咧如临大敌咧，就围住喺度嘅。但其实大部分市民咧行过路过，都系听下咧，都冇乜人留喺度，亦都冇乜人同佢嗌交。点解咧？咁啊，其实都28年啦，究竟呢个主办单位系好系差呢，大家都有眼所见㗎啦。同埋我见到有个网上嘅朋友嘅回应几好㗎。佢点讲呢？佢就话吓，你话我哋俾呢个主办单位呃咗，话我哋蠢啊，咁你都搵个精啲嘅人同我哋讲啊，你个样仲蠢过我啊，我真係好难相信呢系由你嚟踢爆我俾人呃囉。系冇错。入到去会场，咁其实一如过往啦，你都系搵位就坐入去啦。咁啊，由于唔系整数年咧，其实你都预咗噶啦，人数咧就唔会话去到水泄不通噶。所以我今年坐低嘅时候咧，都比较松动啊，好容易咧都会搵到位啊。咁啊，好得意嘅，我一坐低咧就见到后边咧，哇，原来系识嘅朋友嚟噶。咁啊，佢都系妈妈嚟噶吓。咁啊，即系佢仲咧连埋一班咧，佢哋好多嗰啲伙伴咧，原来佢哋就话系啊，我哋呢啲叫做咧咩师奶反国教嘅交流团啊，哈哈。咁样，咁你就见到咧，系好多家长咧带住啲小朋友嚟啊！好啦，晚会开始啦，啊，咁你就发现真系有啲唔同咗，有啲咩唔同呢？譬如咧，当佢致悼词嘅时候咧，佢唔再系以往咧，即系揾嗰啲叫做即系吓年长嗰啲前辈咧，系去念悼词。今次佢揾咗一个咧，其实相对比较后生嘅。后来我问翻一啲认识佢嘅朋友咧，佢都系31、32岁出头咁上下咧。咁啊，佢嗰篇悼词咧，其实真系几入肉啊！好少咧，即系你每年去听呢啲悼词咧，好多时候你都真系会知道，嗯，佢都系可能汇报翻俾你听咧，过往一啲即系喺大陆俾人迫害嗰啲情况啊，大家要点样奋斗啊，一啲关怀啊咁样。但今年呢个唔同，今年咧我见到好多人喺网上面咧系有 recap 翻嘅，甚至乎在场听嘅时候咧，你都系好认真，因为佢讲得好动容啦，又讲得好即系好动情啊。其中有一句咧，零舍有印象嘅。就系佢话俾你听咧，香港有自由嘅地方，就系、是、应该为一啲咧冇机会发声嘅朋友咧，系讲出佢哋嘅心声。哇！呢一句咧，我见到网上有啲朋友咧都攞嚟即系传阅，系啊，佢可能系话俾你听，点解都已升成28年啦，你仲要去嗰度点蜡烛咧？中间咧仲有一个叫做见证人嘅分享咧，那个又系令人好动容，甚至乎咧，真系夸张啲讲，你真系会有眼湿湿噶。明明都28年啦，但系今次你听到咧，即系嗰位见证嘅朋友咧，原来佢当时咧就喺上面，佢就即系目睹开枪嘅情况啦。佢甚至乎咧系亲手咧扶住咗一个咧中枪流咗好多血嘅工人咧，就倒咗喺佢嘅怀抱里边。佢嗰个形容咧系真系好仔细噶。因为佢有一句咧，佢话佢冇谂过一个咧垂死嘅人咧个重量咧系会咁重。佢话当时咧，佢直情系要几个同学啊，即系6、7个嘅大学生咧，男仔一齐咧先能够扶住咧，即系嗰一个倒卧咗喺佢怀抱里边嘅嗰个躯体咁样。咁咧嗰下咧，即系佢仲要形容埋咧个背脊好似开咗水喉咁样咧，系咁流啲血。哇，真系好似将你喺个历史现场咧带翻嚟咁样。而且佢仲有一个体会咧。是即是你都几心悒的。他就说呢，到清场的那个即是刹那呢，他就被一些即是内地的同学呢，第一时间呢将他拱了下去个纪念碑下面，就叫他快点走。咁然后佢就话吓，点解会咁样噶？咁你哋咪即系挡住咗咯？咁啲同学同佢讲话，唉，你哋香港嘅朋友咧，其实为我哋付出已经好多噶啦，你哋快啲走啦！你哋要活着咧，将呢个真相话俾全世界听。哇！你听到呢度嘅时候，系啊，系隔咗28年啦，你个心真系揦住噶。但中间有一幕咧，亦都令我觉得系好。 即係好好感動啊！亦都咧有一啲會心微笑嘅，係咩咧？咁咧喺我哋後邊咧有好多小朋友嘅，因為啲家長帶住嚟啊嘛。咁有一個咧應該六七歲咁上下咧，佢仲係混血兒嚟嘅，好得意嘅。咁啊，佢爸爸係外國人啦，媽媽就本地人嚟嘅。咁啊，當大家唱歌嘅時候咧，即係啲大人比較內斂啦，唱咗咁多年咧，都係口噏噏啦，即係唔係每一次都慷慨激昂啊嘛，在心中嘅啫。但系嗰个小朋友唔系，佢真系全场咧唱到落尾咧好大声噶，咁所以咧有一轮咧大家都好多即系嗰啲现场市民咧都不停望住佢啦，咁然后去到有个位咧，台上面嗰位嘉宾就话可唔可以统计下咧，我哋今日有啲咩嘅朋友嚟咗，大专生嘅举手，咁啊唔系好多人啦，大家明今年气氛啦，中学生嘅举手啊人多啲啦，咁然后咧大家就拍手掌啦，就话咧俾啲掌声呢啲年青新一代，好啦喺呢个时候咧。我后面呢一位六七岁嘅小妹妹呢，佢不停喺度大嗌，喂我呢小学生呢，做咩唔问小学生㗎，我哋小学生你唔问我哋嘅，我隔篱嗰个係幼稚园㗎，哇跟住真係笑咗。咁佢媽媽仲好认真呢同我讲话，喂你识个嘉宾㗎嘛，你话俾佢听呢，佢咁样问真係唔好啊，我个女呢真係嬲㗎，做咩冇人记得佢嘅。我同佢讲话，明啊明啊，太太明白啊，我点通知佢先得㗎。但呢个细节代表咩呢，其实真系代表咧，你真系唔使惊嗰条链会断咗嘅。系啊，有一啲大专生咧，佢基于好多理由咧，佢选择咗唔出席。咁啊，甚至乎连台上面嘅单位咧，可能都会觉得最多得大专，最多得中学生，但系原来有好多系小学生，甚至乎系幼稚园咧，佢哋啲爸爸妈妈咧已经系带咗佢嚟现场噶啦。佢哋比起我哋啲大人咧，仲多咗一种嘅即系热情喺度。单凭佢唱歌，真系唱到咧，真系响彻云霄。同埋佢好在意就系、是，喂，你做咩唔嗌我啊？我系存在噶，我哋明噶啦。其实有阵时咧，总有啲地方系蜡烛照唔到嘅。不过我哋明白，佢哋仍然都系存在嘅。 小伙子长大了，在世事难料的森林寻觅理想事，越向着青春走远，越容易孤单，你可有发现？小伙子相会聚散亦难料，诉说了辛酸，也话说了当天记忆里那旧碎片，重组了吹丝向往的昨天，脸庞上成熟到已多加一份怀疑，连欢笑都觉得幼稚，散寂了风姿，好光阴冷往流逝，悄悄挥发掉了很多很多经典，现实里装英雄难避免，成为了不懂哭也不想笑的一个汉子，像木偶碎会乍现，人多么讽刺，生命里谁令你还在意？小伙子体会了，在岁月沉淀坚持，最后也写上脆弱的诗，感触远浮在那日桑田，紧闭着眼睛承认过去错过的事，现实里装英勇难避免，成为了不懂哭也不想笑的一个汉子，像木偶碎会乍现，人多么讽刺。 共勉。 Super Moment 啊，系啊，小伙子啊，小伙子慢慢长大啊吓。嗱，我哋咧听众好多留言咧，都真系几好噶。譬如有啲补充，帮你补充翻啲资料咧。头先譬如豪仔咧就话喂，赛狗咧嗰只狗好似个品种一样啊嘛。咁咧个 Raymond 咧佢就话啦，系啊，澳门赛狗嗰啲狗咧叫做格力犬，又称作咧叫做灵体。咁咧其实即系灰狗啊。即係因為有第二個聽眾啊 ，Karen 咧，佢就話咁咪即係嗰啲叫做灰嘅獵犬咯。咁咧佢就話 Greyhound 啊，咁樣佢就話咧，賽狗賽馬下場都好可憐嘅，冇利用價值就，唔講啦咁樣咯。 係啊，都幾慘嘅，因為有陣時咧，我都聽到好多朋友講啊，就係話咧，啊，只馬同埋個人，你會救邊個先？通常就騎師救先咯。咁只馬好多時候都需要人道毀滅咁樣。 係啊，喂，跟住有個麥斯林咧，佢就話啦，跳曾志豪，香港馬等於意大利足球。唔讲啦，唔讲啦，冇真 系 好睇咯， 系啊， 唔讲啦， 刺激啊，多人去追捧， 即系好在我唔识赛马咧，所以我就少啲呢啲嘢咁样， 系啊，跟住咧又话 Oliver 佢咧就我哋俾咗张相我哋睇啊，佢话呢一个咧就系日本人啊点样去应付鸟巢嘅方法啊，讲紧嘅咧就系话喺一个点讲咧。都一个 公 众嘅地方啦，系啦，跟住咧就有个雀仔咧，真系喺个墙上面啊，唔系喺个树上面啊，就捉咗个鸟巢，跟住咧，但系就有我谂有关当局啦，或者有关嘅人士咧，就担心有人咧会伤害到个鸟巢啊，特别喺下面。摆咗三个雪糕筒，跟住咧就围咗条绳啊，话俾大家知咧，楼上咧系有雀仔喺度休息紧嘅，你哋要注意翻啊！咁，哇，呢啲人情味真系不嬲就系香港 sell 紧系呢一样嘢。 由于我本身识日文啦，我仲见到个牌写住头上注意咯。 佢中招啊！ 其实我真系几好嘅，温 馨提示咯。 佢等于系有，即系我哋平时你见到啲水牌叫你小心线道咧，今次系留意上面啊。 系啊，其实佢提紧大家唔好骚扰佢之余，都可能提醒大家，喂，可能咧附近会有少少污糟嘅，咁啊大家留意翻咁咪得咯。 系啊，跟住连续有几个听众都话啊，鸟巢就话冇指引就锯咗佢啦。佢见到蜂巢，佢会唔会照锯？我觉得佢真系讲得好， 系 你见到蜂巢，你就知道唔敢锯佢啦，你就揾人嚟清理，你就会走人啦，系咪先？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咧，我翻咗泰国老家，跟住咧发觉喺屋企入边有棵树咧，开头好开心，有雀仔喺屋企棵树度咧。起巢啊！ 起巢， 咁我就觉得咧，好似俾咗个家嗰啲雀仔咁，跟住就好开心啦。转头见到同一棵树上面有蜜蜂斗 啊！ 跟住咧，我自己即系我心即刻惊啊！即时反应嚟嘅就系佢好似会伤害我咁个蜜蜂，但我最终选择咁，我冇理由我俾一个加啲雀仔，但我攞走嗰个蜂巢噶，我两个都摆咗喺， 两个都摆 系啊！咁啊，会发生咩事先至再处理啦？ 系 即系我觉得公平啲都系生命啊！ 系 OK， 所以系啦，多谢啲听众咧，就喺上面俾好 多 留言我哋啦， 多谢 系啊！ 咦，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设计廊由香港贸易发展局喺1991年成立，一直肩负推广香港嘅创意设计以及优质生命产品嘅使命。 例如会向世界各地嘅人士介绍各种由香港新锐设计师同埋本土品牌推出嘅创意产品，包括新颖嘅电子产品、电器、钟表、珠宝首饰、时尚配饰等等。 设计廊唔单止咧系创意品牌测试市场反应嘅零售管道，更加可以咧提供。打造品牌知名度的国际化平台， 而为了协助港商开拓内销市场，香港设计廊的第一间中国内地分店已经在2009年在北京开业了，之后亦都在不同的内地城市设立了分店。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通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喂 Pe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有冇 up？到嗰个功能啊， 咩功能？ 即系你哋会唔会更新你哋嘅电话里面嘅啲功能应用程式噶？定系会选择，定系全部都会更新噶？ 我通常都会唔系第一个更新， 系睇人哋先，先就走先。 因为有阵时咧，啲人都会话个哇，明明 update 咗，更新咗，但 系 好似仲慢咗咁嘅。 系啊， 通常咧都会等佢。如果有阵时咧，佢嗰个 update 嗰个版本唔好咧，佢好快咧又会有一个再新嘅版本， 或者嗰啲更新啊、 那個、 维修版咁样。 即系你而家睇紧。即系人哋嘅反应先，跟住先揿掣嘅， 同埋懒啊。 而家嗰個都用到啊，我又唔覺得有陣時佢更新咗之後，佢成個電話唔同曬啊，同埋基本用途啫嘛。咁我好慢嘅呢啲， 係啊， 唔係喎，有啲應用程式嘅更新咧係有新嘢嘅喎。 會㗎會㗎，係 啊， 係嘅都係嘅。 你最近有啲咩嘢啊？ 我係咁俾佢有佢自己 update 嘅 ，Facebook 又有啦 ，WhatsApp 又有啦。 但你唔知佢多咗啲咩功能？ 我唔知㗎， 我都冇留意。 唔係佢個版面唔同咗咧，我最多就發哦，原來有啲嘢新 嘅。有啲唔同咗， 有陣時唔開心㗎。唉，明明適應咗以前。嗰、那個版本，你搞啲新嘢做乜嘢啫？我又唔知點樣。 王伯，王伯， 其實我真 係太陽啦，王伯， 我認㗎，我真係對於呢一啲嘅電腦啊、科技啊，我真係好負數㗎，嗰、那個人。 啊，唔係嗱，譬如有啲咧，即係更新咗，其實咧，佢更新咗一啲功能咧，俾咗更加服務周到啊。 例如 譬如而家 WhatsApp 係啦，係啦 ，WhatsApp 咁樣，佢而家咧最近有冇更新啊？ 冇，唔知有冇咧？可能因為我自動。我教咗咧，佢有 WiFi 就自动 update 咁样嗰啲嘢。 我就教咗自己要即系选择 要 九 度啦。 我同阿 天 系 同 点啊点啊，见到啲咩？ 咁而家咧佢多咗功能， 可以玩 live 啦，直接 即刻试下先。 系啦， 平时人哋掟相俾你嘅时候，系咪祝福你啊？ 祝福你， 即系可能分分钟咧， 五六七次咁样啦。 去完旅行，可能哇大量咁样掟过嚟噶，哇你咪洗版啦。 系啊， 佢而家新增嘅功能 系点咧？ 上保功能 哦， 即系点样啊？ 即系话每一次 成个佢开一个 folder 咁样掟俾你咯，系咪？ 系啦，即系话譬如咧，你唔使譬如佢最多都系掟十张相咁样啦，系咪？咁佢而家咧，佢话由初咧最早咧嘅时候咧，只可以传送一张，到后来咧可以一次过送到三十张。张相咁多嘅咩？ 之前系十张，我而家呢几日咧，我谂我 系 有 update 到嘅，我系见到多咗嘅。 系啦，三十张，兼且咧就唔系话一嚟咧就哇系咁 download 嗰啲相啦，一嚟佢咧已经喺个相簿里边， 即系有一嚿好似 folder 咁嘅东西。 系啦， 三十张变成咗一本相簿。 一本相簿系啦，咁咧揿里面咧，你就可以扫晒所有相，就唔使洗你个版啦。 但系佢占用你嗰个容量系一样嘅。即係譬如你三十張相咧，就三十 MB 啦。咁你一張相逐張嚟都係三十 MB 噶嘛。 我唔 知 喎，咁 樣應該係嘅，因為你都要 download 先睇到對方張相噶嘛。 但就起碼唔使咧， 只不過整齊啲， 同埋唔使收三十個。如果你即係一次喎，三十個叮叮咁，有陣時都 係咯，即係佢幫你整齊咗咁解啫。 整齊咗啦，咁樣等大家試下呢個功能咯。咁人哋啊俾咗啲新服務，你又唔知，哎呀！ 我唔知嘛，我最驚啲人係咁掟相過嚟㗎啫。 係咯， 即刻掟啲相俾你，記得自己嗰啲字。拍嗰啲咩豪仔 咯，就啦。 好啦，另外咧，嗱，过往咧，你系咪喺度会即系譬如复翻，譬如一做群组里面， 系 有好多人噶嘛，你想回复之前嗰几句嗰个人嗰句 嗰个人 个 样 咧，呢个我啱啱学识咗， 系啦。 我呢个好耐噶啦， 系啊，呢个都几 呢个唔系新噶， 呢个唔系新， 呢个唔系。 但系讲紧而家俾你方便啊嘛， 咩啊？但系未系 俾你方便 系 一个人名嚟， 已经有噶啦。 啊， 系啊，呢个有 噶。系啊，你即系搵翻嗰个人嗰句，你咪要揿住好耐。跟住话要去 reply 咯 ，reply 嘛， 系咯， 系咪？ 系啊系啊。 而家佢系更加俾你方便， 点 啊？ 只要你喺嗰个人嗰句说话，唔系就系嗰个样啊！只要你去翻嗰个人嗰句说话。游一游数一数，即系由右边去数，即刻又已经可以 reply 到啦。你唔使再喺度揿 copy and paste 啦，即系唔使再揿。 即系其实越嚟越懒啊！嗰个细节度咧， 系啦，可以方便到 啊，做得更加仔细，更加贴心。 OK， 方便到俾你。 系啦，系啦，系啦，好啊， 唔得嘅，我而家试紧啦。 你咪咪 你喺群组里面， 我喺我哋三个嗰个 群 组 里面。你譬如只有豪仔嗰个，咁你游一游数，佢即刻可以俾你。 因为我有新功能啊，唔想俾你 reply 我啊。 自身功能 系啦系啦，诶，仲有佢就话咧，可以咧喺相簿里面咧咩滤镜我， 即系特效咯， 系啦， 有啲 filter 嗰啲滤镜， 加咗呢啲， 你最啱用啊，真系执到瓜子面咁样真系可以啊！ 哇，你知唔知 可唔可以执走咗佢个样 咁又 知？ 我上次咧有个人咧就系帮我执咗个样，我话你执到个咩样俾我啊？即系佢其实咧系一个活动嚟， 睇唔惯靓咗个样， 我真系睇唔惯。 佢鼓励你啊，其实你有呢种潜质噶， 执咗之后 拣而出。 变咗公雪花一样啊，花衣一样啊，花衣系冇执相噶，佢话。 边度你真系唔系佢真系王八，念念不忘公雪花真系。 另外嗱，即系你譬如 iLong 嘅 iLong 用户，咁你譬如未话有个端诶，有个云端喺度啊，咁你咪有即系有个储存量嘅，咁如果你爆晒之后咧，咁佢咪要你啊，可唔可以 俾 钱啊？ 佢而家有个特惠啊，将系啊，原本有系、 哦、 啊，百几蚊咧，原本百几蚊嘅有两个 TB 嘅储存量咧，而家半价。 算啦、哦，你讲完你唔会买嘅。 唔系啊，我想话俾大家。 唔系你会唔会买啊？ 我 有 佢系唔会噶，佢唔会笑你噶。 我啱啱先至知道，原来我系冇用到，不过我每个月有俾钱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筲箕湾轮上命案，被控谋杀中风妻子嘅80岁男子黄国文喺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应控方要求将案件押后至到8月3日，以等候警方调查。被告继续还押，并冇担保申请。被告身穿白色短袖恤衫上庭，一直目无表情，押离法庭时向旁听嘅细佬挥手。被告涉嫌喺住所以足之将76岁嘅太太杀死之后自首。一名英籍女同性恋者早前司法复核本港入境处，拒绝批出受养人签证，俾佢随同同性配偶来港。去年喺高等法院被判败诉，上诉庭今个月将就上诉开庭。12间国际金融机构早前向法院提交申请成为介入诉讼人，希望以雇主嘅观点令法庭更加全面考虑法律理据。法院今日颁下判词，拒绝佢哋加入。申请机构指忧虑判决会影响佢哋喺全球招聘同埋保留优秀人才，影响公司同埋香港金融业竞争力嘅影响。康文署在大埔广福道路鸟林斩树，导致多个鸟巢从高处跌下，多只初鸟死伤。署理助理署长香静怡在本台节目承认，部门过往并没有指引教导员工斩树时遇到雀鸟或者鸟巢应该怎样处理。香静怡透露，当日有4名员工负责斩树，包括受过专业训练的树艺师。他说内部正严肃跟进调查，对事件表示难过，向公众致歉。他说稍后会总结跟进，有需要时咨询其他部门和环保团体，避免同类事件再发生。被问到负责的员工有没有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向正仪说现阶段没有资料，不作评论。政府去年5月实施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计划，有关注团体今年1月至2月以问卷成功访问177个未有申请低津的基层家庭，发现近80%从未尝试申请。过半受访家庭指申请手续过于繁复，或者文件不齐全而未能申请，亦有大约17%的受访家庭表示未听过计划。低津计划要求申请家庭每月工时不可以少过144小时。团体表示33%的受访家庭因为工时不够不符合申请资格，估计截至4月底成功申请低津的家庭大约是32000个。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27点，升53点，成交金额41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6点，升47点。跟着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73.4升6毫，吉利汽车15.02系升1.18，李宁系报5.69升3.4，瑞星科技96.05升3.5，盈富基金26.35升5仙，信宇光学科技65.1升3.85，建设银行6.51升3仙，中国平安51.6升7毫，汇科控股68.85冇起跌，恒生 H 股107.4升4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7，日元109.92，瑞士法郎0.965，澳元0.755，加元1.352，新西兰元0.72，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25， 日经平均指数报19,986点，升一点。港金现价报11,942蚊，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3.96美元，卖出1,285.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THK Radio Blue。 阿卡，你会用一样咩食物嚟形容阿一咧？ 似一块牛肉。我见到佢个肉质嘅比较多啦。佢话佢读佛学啦，咁我觉得佢系一个都几有味道嘅。 我 Super Girls 嘅阿卡，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4点至6点，寻常是认真做时段嘅，我是你的后援会。 香港特别行政区20岁啦，梗系要全城庆祝啦！一齐嚟参加各式各样丰富嘅活动，包括体育活动、文化表演、世界级展览。同埋各区庆祝活动，分享回归20周年嘅喜悦。想知多啲，上 hksar20.gov.hk 睇下啦。 妥协同退让咧系两回事嚟嘅，退让咧可以系一方退让，退一步海阔天空。妥协咧其实就双方都各自退一步，咁先能够叫做妥协嘅。咁啊，记得星期日第二台10点到12点，听住广东广西讲妥协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广东广西正宗老店，自由互动嘅百科全书。 Jason 啊，做咩口勾勾行尸走肉咁样啊你？ 18岁，每十个月。 喂喂，我叫你放松啲啊！我叫你啊！ 六个月又检查一次，七日前又检查。 各位工友，地盘突击嘅测验开始啦！ 我冇准备喎，老细。 我识，操作起重器械一定要由年满18岁，有足够能力同埋受过训练先得嘅。 Jason 答得啱，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吊运安全米轻事，预先检查好容易。我系 Jason 陈柏宇。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Jason 啊，你放心啦，婚礼嘅大小事务我都会办得妥妥当当嘅，我一定会将我哋嘅婚礼搞到十全十美，我哋一定系好幸福噶啦。 你帮我揾个新娘子，我幸福啦。 咩、新娘子？你叫我乜？你咁心急嘅啫，我哋未结婚，你唔好叫我新娘子先得噶。Jason 啊，我介绍你啊，识一个人啦，由于佢啊，我哋嘅婚礼，我哋嘅 wedding 一定会好 dream wedding 噶。 但系我嘅 dream wedding 系想换嗰个新娘。 等我同你介绍下，呢个系我哋未婚夫 Jason 啊，Jason 啊，佢咧就系我哋嘅 wedding planner 豪仔啊。 恭喜两位， 多谢 小姐 Jason， 多谢 你放心，本公司服务宗旨。绝对唔会取笑客人，亦都唔会干涉客人嘅口味嘅。无论你哋鍾意蒙鼻头咩冤猪头蒙鼻菩萨，我哋一定会为大家服务得妥妥当当，令到你哋嘅婚礼成为全城焦点 嘅。多谢你祝福啊！ 唔好啦啩，喂唔使，喂唔好啦，喂唔使啊，喂低调啲，低调啲。 得，我明噶啦，好多富豪都觉得低调咧，其实即系大牌颜值。我帮你搞三嘢啦， 低调啲，低调啲。 豪仔豪仔，嗱你放胆去做下，钱咧绝对唔系问题嘅，你知噶啦，婚礼系一生人一次嘅啫嘛，要几多钱使几多钱，其实我冇所谓，最紧要 个字，靓。 好好啊，恭喜你啊 ，Jason！ 呢啲咁嘅好好味分砌边度揾啊？恭喜你、啊！ 咦，睇嚟你喜欢、啊，不如俾你啦。 诶、哎，君子不夺人所好，还是留给你。 Jason 啊，做咩你今日做咩啫？好唔在状态咁，你成日口噏噏噏啲咩啫？你系咪唔舒服啊？ 诶、 哎， 冇嘢冇嘢， 我帮你康出啊。 其实佢唔舒服又好正常嘅。啊，对唔住，但我冇讲过。我谂佢就嚟结婚，心情有叮叮紧张，不如咁啦。 我都有紧张噶。 系咯，我带两位睇下你哋嘅婚礼先啦。 好啊。 喂，阿豪哥，豪哥，呢度就系婚礼场地噶啦。 系啊。 系啊 ，Jason， 你中唔中意啊？ 成个建筑地盘咁喎， 咁先够特别啊嘛。 唔系 系 咯，而家建筑地盘先至系最矜贵嘅嘢嚟噶嘛，悭悭地都几百万、 啊。系啊，寸金尺土啊，香港。 同埋我听讲啊，甜甜同你喺地盘里边相识，你又喺地盘度做嘢，你哋嘅第一次都喺地盘度发生。即系我意思系见面， 第一次咩啊？第一次咩啊？ 第一次见面， 我冇讲晒俾佢听噶。 系咯系咯，咁啊，将你哋嘅婚礼场地布置到好似个地盘咁样，你话系咪好有意思咧？ 豪仔啊，你帮我哋准备咗啲乜嘢特别环节？我好紧张，我想知道啊。 看看你的上面，你看啊。 看什么？哦， 咦，吊机、吊索同埋吊钩。全部都是嗰啲吊运工作会用到嘅设备嚟噶，豪哥豪哥，你谂住啊用呢啲嘢嚟吊咩？ 啊，好紧张，好紧张，咩嚟噶？ 我谂住呢， 系咪吊佢落嚟？ 系啦，佢吊你落嚟，然后就话俾佢听，佢吊到你呢个金龟婿啊！ 同埋 你，你新娘冇话你听咩？佢嗰日会着吊带丝袜出场添、啊。我谂住咧，就系、是、喺个高台就吊喺上面。咁呢喺开场嘅时候呢，你哋两个就由高台从天而降，哎，好似阿 Mr. Bean 嗰陣时喺伦敦奥运咁样呢就跳落嚟。哇，你哋系咪好有气势，好难忘，好特别呢？ 係呀係呀，諗起都好紧张，好刺激 嘅。 咁、我想问嗰边呢嗰几部系啲咩机嚟㗎？ 喂，咦，嗰啲系唔同嘅起重机械嚟㗎啦，包括有起重机啦、起重滑车、挖掘机、打桩机、拔桩机，哇！哎，豪哥，你谂住用呢啲油嚟干咩咧？ 哦，你明噶嘛？打桩机同拔桩机嘅送俾男家噶。 喂，你讲咩？你讲咩？讲咩？ 哦，即系希望你就打好个事业基础，打桩啊嘛。 有意思噶。 系咪咧？嗱，咁起重机同起重滑车嘅送俾女家啦。 哎，冇错啦。 哎，你讲咩？你讲咩？哎 咩？ 冇， 系啦，因为佢如珠如宝系你最重要嘅人嚟噶嘛，咪先咁当然啦，我会再谂多啲点样可以令到呢几部机械咧就做得好啲嘅啊！ 真系好啦，啊，好满意啊 ！Jason， 你觉得点啊？ 诶，系我就有啲担心嘅，实在。 你担心啲咩啊？ 担心乜嘢呢？吓？ 即系咁。你又諗住揾啲咩人去操作呢啲起重器械咁呢？ 哦，你放心啦，呢方面真係完全冇问题，因为我都未有决定。 吓，咁但係其实有几难啫，咁咪出钱请人操作囉，唔通要我哋自己。 呢啲唔係钱嘅问题呀，喺度话女人。 係咩係咩呀 ,Jason。 操作起重器械一定要年满18岁，有足够能力操作器械及受过训练，同埋要持有有效证明书先至可以去操作㗎。 哇， 你都唔讲㗎咩你吓。 你睇你个男人好 man 啊。 係呀、啊。我肚有 佢闹你嘅时候，我真系 feel 到个由心出发嗰种愤怒。 佢唔系闹我，佢教到我。 如果唔系我左手揿住我右手，我右手一拳就污咗落去埲墙。 哦，你污咗落埲墙 嗰度啊！我最系啊，我最中意食番薯。 啊 ，Jason， 多谢你提醒我，我会 mark 低嗰啲咩年满十八岁嗰啲嘢噶啦吓。 OK OK， 其实咁咯 ，Jason， 你嗰日都会请你埋你啲工友同事嚟饮噶嘛？咁你班同事当中揾个够十八岁受过训练兼且有足够操作呢种机械嘅能力，以及有埋有效证书嘅人去操作，咁咪得咯。最多咯，最多我叫爹哋咧，唔使佢俾人情，我封翻封大利是过佢，可唔可以啊？ 咁咪封俾我啦，我麻麻林，我就走去考呢个证书啦，系咪？ 啊，你 我讲下笑啫 ，Jason 啊，除咗我哋要揾个合资格嘅操作员去操作呢啲起重嘅机械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嘢我要特别留意嘅？你快啲话我听，我装你做到尽善尽美，好唔好？ 系啊系啊，我希望当日咧所有嘢都系 perfect 嘅，样样嘢都系十全十美嘅，明白 啊？但你喺度就 明白。 系啊、哎，我谂到啦，阿豪哥嗱、啊，你要知道咧，就系、是、用呢啲起重器械开工之 之前咧，就一定要经过彻底嘅检查同埋测试嘅，证明安全啊，先至可以正式投入吊运工作嘅。你知唔知？ 真系咁， 好容易整伤啊！ 估唔到你咁细心、啊，我见你拣得新娘子，你之前都冇做检查同测试噶啦，你都唔介意。 所以我而家咪咁注重呢个检查同测试咯。 亡羊补牢，系、啊，难得个新娘 啊， 唔知我哋讲紧咩？ 系、 啊、 啦，我 咪 我啱啱想问豪哥你讲咩啊？ 冇啊，我哋讲嗰啲检查同埋测试要点做先啱啫嘛。 我哋有婚前检查嘅，有啊。 哦，系啊，检查个脑系嘛？ 仲有，所有起重器械啊，都要由注册专业工程师进行检查同埋彻底检验，系咪 ？Sorry。由注册专业工程师进行测试同埋彻底检验啊，同埋使用前七日内及每一次使用之前咧，都要由合资格嘅人去进行检查，你知唔知啊？ 我当然知道啦，你唔使 sorry 我哋嘅，你讲得好清楚啊。其实 Jason 啊，你有冇劳工处出嘅小册子喺身边啊？如果有嘅话，你可唔可以送本俾豪仔，好等佢咧多啲认识，唔可以咧有甩漏噶嘛？ 哇！你又知道我有本小册子喺身嘅，系做咩？ 我哋之间仲咩秘密咧？你个袋我咩都拆过晒。 哇！我啱啱见佢摸过你嚟，就系、是、 阿、啊、豪仔， 个袋啫， 送俾你 吓，喺、啊、你个袋度拎出嚟嘅， 唔系， 使啦，攞风吹吹先啦。 诶、哎，送本俾你，送本俾你、 哦。好啦好啦，啊，多谢多谢， 系啊系啊， 唔系、 啊、 你哋嘅热情，你哋嘅热情喺里边。啊，多谢先啊。我呢度话咧，测试同埋检查咧，目的系要及早揾出机件系咪有异常情况同埋潜在嘅危险。 哦， 系咪即系话你哋有暗病啊？ 咩意思啊？ 啲机械啊，暗病、啊、 我就冇， 即系摆晒出嚟嘅。 我哋有检查清楚都话，如果真系头先 嗰份报告冇睇过噶， 我哋睇得到啊 ！Jason 啊，喂，嗱，佢话啦，如果咧，即系头先咧，你所讲嗰啲问题，我应该点做？ 哦，呢度有写嘅，就应该马上停止。唔使驚，唔係停止個婚禮， 係 係停止吊運工作啫。 哎呀，爭少少， 哎呀，係啊，可惜我，哎呀，爭少少我食到糊啦，真係，唉、哎，真係。不過唔緊要噶，可以安排啲補救行動嘅喎。 梗係要啦。 係、哎、啊，例如修理啦，或者更換損壞咗嘅部分。嗯，咁啊，再由注册专业工程师咧，再进行呢个测试检查，确保真系安全咧，你咪再恢复去做吊运工作咯。 Yes， 梗系要啦，做足安全最紧要啊嘛。咁要几耐做一次啫？ 哇，几耐做一次？ 梗、 哎、 系都要问嘅，真系跟我咁耐，一啲嘢都学唔到，仲话自己做地盘嘅。嗱、 啊， 起重器械。你做地盤啊，起重器械最少要每12个月由注册专业工程师进行一次彻底检验。 哇，一年先一次就、啊、你哋、啊。 你听我讲埋先。而其他嘅吊索工具呢，吊索用具啊，就要每6个月做一次彻底检验。仲、 哦、 需由合资格嘅人使用前7日内进行检查、啊。 即 而且 有检检又有检。 冇错啦，好安全㗎啦、啊。而且仲有啊，每一日开工之前呢，操作员都应该先检查一次，就确保冇损坏，先至可以使用先。 哎呀，你 先至可以使用啊！哎，嬲啊，讲到 你唔好捉住我只手啦，同埋你紧张到系咪？ 而家捉住我嘛 ，Jason。 哎哎，唔好搞我，唔好搞我。 咁喺使用前七日之内进行检查，猴仔啊，咁你要自己预备啲时间做下检查咯，嗬、啊？ 吓、啊，你哋结婚啫、啊，我检查做乜嘢啫？ 检查嗰啲机械啊，唔系我哋啊。 放心，我翻到去。一定会再详细研究每一个细节，我下个礼拜同两位汇报详情，好唔好先？ 豪哥，豪哥，豪哥，嗱，记住你要慢慢嚟，因为呢啲咧真系好容易搞出人命啊，唔使急嘅，慢工出细货，最紧要安全。啊，豪哥，豪哥，豪哥，你听我讲，你听我讲，你真系需要多啲时间嘅，冇问题，你同我讲，我哋个分期可以无限期咁样去延迟，冇问题嘅。 哎呀，我真系从未见过咁恩爱嘅夫妻啊！你哋一定想享受多啲拍拖嘅时光，所以唔想咁快结婚住啦，真系。啊 ，Jason， 哎，见同你咁投缘，隐隐约约，我觉得点解你好似中意调运工作守则多过中意呢位贵小姐咁？ 豪哥，啊， 俾个八折你，哎。 吊运安全米轻事啊，预先检查就好容易啫。我是 Jason 陈柏宇啊。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书房，谁要喝水胃痛哭，哭干仍难满足，别说苦恋拖几季才复育，已孤独陪同从未下班去工作，而世界又立了春，早已这样落，于此时成诗多么有福，想不做情痴，当酒肉行尸，心早已不甜，但实情只有我不知，这悲情男子活着无寒暑，真希望早不迟，这爱痛方不会不易，情一段如数词入要停一段，来人静念念那些倾已不念念，戚戚然回忆安心化烟，想不做情痴，当酒肉行尸，心早已不甜，但实情只有我不知，这悲情男子活着无寒暑，等表面的积极去掩盖心底里的刺，伤感流光血才停止，真不解你为何介意，还来问什么自知，这孤魂无处等不及祭司，腐烂人生里便自行选角，再开始想不做情痴，当酒肉行尸，心早已不甜，很高兴只有我不知，这悲情男子 陈柏宇行尸酒肉啊，是啊，如果你唔够瞓真係行屍走肉㗎真係。 咁講啲唔夠瞓先㗎啦。我頭先有一張相呢，我哋有聽眾留言，我好鍾意嗰張相，我笑到傻咗。 係呀，點呀點呀。 話說呢，就係呢個辦公室入面到咁樣呢，佢張辦公室嘅台呢係 L 型嘅。 係。 跟住呢位朋友呢就坐嗰啲碌碌凳啦，有得 iPad 好舒服嗰啲啦。佢就教到嗰個 iPad 呢好低。跟住呢就將成個人呢就攝咗入個台底度 L 字型㗎嘛。跟住呢所以就係 Happy Monday， 即係諗啦，好似張張凳挨低咗，跟住呢就碌落去 L 字型嗰個位 度， 喺個台底度瞓覺，你咁樣面一面， 咁犀利嘅， 骨功都咁緊要， 好好笑。 你同埋張凳可以教到咁低先勁喎，同埋張台又高。 唔係你唔好諗啦，你 係啊， 你唔係前面頂，你都中間頂， 係啊，去全部頂，我諗應該係全部頂住曬， 全頂真係。OK， 好啦，喺呢度講咧塔頂咧有個 Marco 啊，佢就話啦，朋友經驗。结婚前半年，嗯，呢个系大家利是啲嘅， 真系大家利是， 就未婚夫咧就过咗世，咁咧一次过要拍婚纱啦、影相啦、酒席啦等等，酒席咧，唉，仲要啊攞埋死亡证先可以退翻一半订金， 嗯， 即系其实都系要做嘅手续，不过咧你会比较即系觉得伤感咯， 冇人情味咯，嗬，咁样啊要处理攞埋个死亡证出嚟咁啊， 咁但系你系酒楼啫，如果个个都 touch wood 乱噏一句咁样，然后就要你塌俾佢 嘅， 但系又唔会。讲到呢一啲原因，明明系做喜事系嘛？ 哎呀，好难讲啊！ 信任多啲啊，香港人。 系 呢个咧，呢个比较长嘅，但系几好听噶吓。佢系阿蔡啊，佢就话咧喺2016年咧，佢入飞啊，买咗屯门嘅一个楼盘，抽中咗啊，准备买啦，排队啊排到出马路啊，仲日晒雨淋添啊。因为咧，佢话好多人咧都觉得自己有机会都走去排队，所以咧搞到成个环境咧好似街市咁多人啊。一有人话唔买啦，跟住会点啊？ 成场都会欢呼，跟住咧搞到啲人咧个情绪好似好高涨啊，有一种感觉咧，你中咗飞嘅话系代表你好好彩，因为咧成世话34,000张飞得1,000个单位，但系咧到你要决定买嗰阵时咧，原来系得3至5分钟俾你决定去拣边一个单位，佢话所以咧如果有呢个塔顶咧系不足为奇噶， 得咁短时间俾你 3至5分钟啊，而阿蔡咧就话咧当时咧佢同佢太太就一齐去，佢就想买，不过个太太咧就阻止。咗佢，佢话其实咁系好彩啊！如果唔系嘅话咧，佢都可能会成为塔顶嗰个 啊！系、okay. 啊，有啊，陈太打电话嚟咧，佢就话啦，去到个楼盘嗰度咧，佢话成班经纪围住你，羊群心态，怕蚀底，怕今日买唔到，听日有加价，手快有手还冇咁心态，刹那间冲动冇准备资讯，即系准备资讯不足，咁啊冷静期唔够，咁就随时要塔顶收场咯。 我、 okay. 套餐咁啊，而家 系啊，话呢两个咧讲瞓觉咧，真系惨绝人寰啊！第一个都唔系最惨噶啦，佢咧就叫做阿汪之新，佢话试过工作通顶两晚，最后翻屋企嘅时候喺个 lift 度企喺度瞓着咗。 高人嚟个 lift 好短时间嘅啫， 要其他人提醒咧，佢先至出翻升降机，即系嗰个 lift 度，好阴功啦！ 即系攰到咁， 好阴功。嗱，但系呢个都唔系最阴功。 哦，好讲嚟听下。 另一个阿冲遮冲添，佢就话啦，佢做隧道收费广场嘅收银， 系 冇得瞓， 系 咁唯有点咧？真系高手，一只眼轻轻闭合，另一只眼轻轻打开。头侧向闭眼嗰一方，用一只眼睇嘢，尽量减轻眼睛嘅疲劳。你谂下佢分开左右眼嚟开合啊？ 呢啲咪即系传说中嘅只眼开只眼闭咯？ 只眼开只眼闭啊，真系啱啊！ 佢 系啊，你谂下佢仲要咧知道嗰只眼咧眯埋咗咧，就用另一只眼睇嘢咧。哇，大佬，即系你下次去隧道收银嘅时候咧。其实你知道佢未必睇得到你俾几钱噶， 系啊， 净系开净系 俾个人工。 我哋要佢即系同佢倾下偈，唔该晒，等佢俾个精神 佢啊。人哋瞓紧觉，你唔好嘈醒啊先得噶。 真系攰到咁样。好啦，呢度咧又阿成咧打电话嚟，佢话咧买家大多数咧计算过分精准，咁啊跟住咧佢话成交股价咧唔够咧，结果塔顶收场，所以咧决定买物业嘅时候，一定要咧列一张清单，佣金啊、律师费啊、银行股价啊、一啲杂项啊、使费啊。有时咧争啲啊，真系要咧，有时争啲就系争啲啊，争10蚊都可以成交唔到嘅。 系啊，跟住呢度咧有 Gabriel 咧，佢就话啦，佢话小弟20年前咧就任职呢个某大百货公司嘅部门经理嚟嘅，因为咧系属于呢个开放式嘅办公室啊，所以面对住所有嘅下属，每一次咧觉得真系需要恰一恰啦，尤其是食完饭啊嘛，饭后攻心啊嘛啲饭气，跟住咧佢就话佢会匿埋去男厕最尾嗰一格小睡片刻。记住啊，要将呢个 call 机或者手机咧转做震机，咁就冇人知噶啦。即系去到瞓厕所咯，嘢 系嘛？好啦，呢度讲瞓觉咧，又系咪塔顶 Emily 咧？佢就话啦，有一次塔顶咧就咁嘅，有间大学取录咗阿仔，不急不及待交咗楼位费10,000+嘅，我已经唔记得咗个手续啦，所以我已经唔知道要交呢个楼位嘅钱。 咁多钱啊？ 系啊，我完全冇呢个印象。两个礼拜后，有一间更加出名嘅取录咗我个仔。你问下桂花田啦，嗱，唔使谂啦，梗系即刻塌定啦， 豪俾佢啦， 系啊，佢都话 几蚊， 佢就话啦，读大学我都知系好贵嘅，所以你哋要体谅下父母嘅，真系， 咁呢啲冤枉钱唔知要使咗几多啊， 但系有间更好嘅、真系你一定会俾佢噶， 喂，好啊。 成世喎， 咁我都会。 好，你有冇谂过塔顶呢个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咁啊？ 系咩啊？ 佢系地产，地产 公司， 地产 卖瓷砖嘅系嘛？ 佢有试过一个客试过咧塔咗，落咗顶之后咧，佢塔顶， 系 好快咁决定塔顶。因为佢落咗顶之后，佢揾风水师傅睇、完之后讲完翻嚟就塌顶。 俾顶之前揾风水师傅睇嘅，即如果相信嘅话， 佢步骤错咗。 可能系后来先咯。嗱，你入到呢间屋咧，晚晚猜书啊，我话你听。 好似 佢因为风水师傅另一句说话，跟住佢就话演塌顶。 系啊，好呢度有个新料啊，佢就话运输署、湾仔税局、入境署做咩啊？有位坐，冷气够。 呢个系地图王嚟噶。 系，喂，大单先嗱，运输署湾仔税局入境处有位坐冷气够，又唔算好嘈，点会唔嘈啊 ？sell 人 唔系啊，所以咧跟住有位听众咧即刻 reply 咗， 冇理由 咧就话税局，你睇下要睇边一层。 系咯系咯， 你话四楼咧有好多速递，同埋阿姐会炸到你聋噶。 系咯，冇理由噶真系。 有回应噶，跟住呢度咧有位朋友啊，Ben Chan 啊就讲到塌订啦。佢就话1997年咧佢住紧呢个公屋噶，附近咧就有居屋楼花开卖，但当时系最高价。咁样咧去到1999年左右咧收楼要俾尾数，但因为嗰阵时咧楼价插水啊，所以佢唯有塌订唔要啦。不过好彩，到咗2000年左右，佢觉得呢个楼价定啲啦，原本就想买翻嗰间居屋嘅，但个单位就俾人买咗啦，咁啊再买高5层添 ，size 方向一样，但系价钱平咗1/3啊，所以咧塔定几万蚊，原本都可以有着数啊。 系啊系啊系啊 ，OK， 好啦，呢度都系啊 ，Irene 就话啦，元朗嘅某个图书馆，仲有西湾河嘅某个市政大厦，都可以去坐下瞓下噶。 系啊，有两个听众都话咧订咗结婚酒席之后分手塔定，跟住有几个听众阿 Benny 啊，佢哋咧都话，喂嗰啲 game 咧未出咧，真系会落订等出货噶，甚至乎啲玩具 figure 咧唔落订咧冇货交俾你噶，系啊，所以大家全部都会明白啦吓，塔定嗰啲咧你要小心，瞓觉最惊俾人哋熬醒，嗰阵时就惨过塔定啊！听日见， 拜拜。